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咁啊，今个礼拜咧又回复正常啦。上两个礼拜做个 live 啦，咁啊随即又同大家做个 live。咁啊上一集咧就系阿 Neil 啦，咁啊上嚟就做一个封烟啦。咁大家其实可以去 Archive 嗰度听翻，咁啊反应都相当唔错吓。咁啊今集咧就有阿毛喺度啦。 系、hey, 大家好，大家好。 咁啊好耐冇见阿毛啊，自从上次你扮阿 Neil 之后， 扮佢， 扮完之后就。咁啊，今日阿毛又再出現翻喺度啦。咁啊，今日阿毛就我拍檔。好啦，嗱咁啊，俾我有啲嘢要講先嘅，要提一提大家啦。今日你聽緊呢個節目就係星期一啦。咁就提多一次。咁啊，其實今個星期三咧嘅夜晚咧，小弟咧就會喺澳門，咁就同澳門嘅朋友咧就有一個叫做分享會啦，或者係一個聚會咁啦，同澳門嗰邊嘅聽眾朋友即係聚一聚啊咁。地点咧就系呢个明爱图书馆啊，咁啊澳门嘅朋友就应该知系边度啦，咁啊到时候见啦。大家如果去我 Facebook 都睇到嘅，如果真系有兴趣，澳门嘅朋友有兴趣咧，嗱名额真系有限嘅，因为地方唔系太大。咁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嘅咧，就上去我 Facebook 嗰度揾翻呢一个 post， 咁跟住就可以参加呢个 event 啦，咁喺嗰度报名啦，咁到时我都小弟都会带埋我嘅劣作啊。即系小弟， 我唔好讲劣作， 我都觉得系 正嘢嚟啊！ 多谢多谢啊！咁啊，到时带埋去就同大家即系可以喺嗰度即系买到啦，咁同埋都可以揾到我。 睇住你写啊，呕心沥血噶， 系啊，呕成个肺呕咗出嚟咁滞，真系嗱。咁啊，到时候就会喺到澳门同大家见面啦，咁样。OK， 咁另外其实仲有一样嘢开心嘅，咁就系因为今次去澳门咧，就有另外一个传媒一个网上电台咧，就同小弟想做个访问。咁但系咧个访问就出奇地咧就唔系讲 UFO， 又唔系讲阴谋论，又唔系讲鬼，乜嘢都唔系。 揾你唔系倾呢啲倾咩？ 反而咧个节目咧就叫做人人，即系类似系讲一啲人人有梦想嘅嘢嘅。咁啊一啲鼓励年青人嘅说话啦。咁终于咧就小弟终于都唔使再呢个妖言惑众，就可以即系讲翻啲鼓励啲嘅说话俾啲年青人听啊！咁我都唔中意嘅，我都几中意做呢啲善事。 咁应该嘅，即系我觉得即系外星人嘅文化啦， 系 其实有部分都系即系对地球有所谓 enlightenment 嘅， 系 啊，咁即系呢啲其实 positive 嘅，大家都啱嘅， 系啦。咁啊，到时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啊。好啦，咁啊，今集嘅题目咧就叫做《皮行者之旅》。 咁啊，心水清嘅朋友就知咩事嘅，心水唔清嘅朋友咧就要留心听啦。咁、咧就开始咯，好嘛？ 哇！ 喂喂，介绍一个地方俾大家听先吓、其实咧， 即系我哋变咗旅游节目。 其实又唔系，点解我要讲咧？嗱，其实今次讲真咧，我要介绍几个地方嘅，咁我逐样讲先啦。咁、其实我想介绍一个地方咧，叫做 Bottle Hollow。 Bottle Hollow 系一个嗱。逐啲听啦吓，我 Bottle Hollow 咧，其实系一个我叫水塘啦，一个水塘啦，其实就喺边度咧？喺美国嘅犹他州。 哦 ，OK， 犹他州大知州啦。咁但系犹他州中间有一个位咧，叫盐湖城啊。 系啊系啊，好出名啊。 盐湖城好出名啦，但系盐湖城咧，其实佢喺盐湖城嘅旁边，大约我估计即系150里附近咧，喺嘅东面嘅。 东面150 miles。 系啦，咁就喺一条叫做40号公路上边咧，其实附近咧喺条公路嘅旁边咧有一个咧叫 Bottle Hollow 嘅水塘啊，咁 bottle 就系即系即系水樽个水樽个 bottle 啦。咁其实呢个系咩咧？其实呢个地方咧几有趣嘅。咁 Bottle Hollow 唔知空樽， 空樽系啊，空樽水塘。点解 好濑嘢？做个水塘叫空樽。 系啦，咁佢点解会有呢个咧？嗱，其实咧。呢、這个水塘咧系应该咁样讲咧，系1970年嗰个年代咧，即系1970年嗰个年代建造嘅，即系前前后后咁样时间建造啦， 即系40年噶咯， 系啦，即系好系啊，几廿年嘅，40几年噶啦，咁、因为嗰个地方属于咩咧？系属于印第安人啦，或者话当地即 系 土著啦，佢哋住开嘅地方嚟嘅， 即系土著原居地。 你可以咁讲叫原居地嘅，最先呢个地方其实佢开头系想起做一啲旅游点嘅，包括有啲铺头啊，咁有啲其他嘅经济发展嘅地方， 正常啊， 系啦，咁但系当出现一个咩情况呢？就系当出现嗰个附近嗰度，系冇即系嗰个石油嘅生产咧，系冇嘅时候咧，发现咗冇咧。咁嗰啲人开始就搬走，离开晒当地呢个犹他州呢一个咁。 哦，即系原本就谂住嗰度附近系有石油嘅。 系系啦，咁佢其实嗰度附近有石油，所以先至会霸占咗嗰啲土著个土地嘅，即系、 哦、就又系呢啲， 又系呢啲啦，又系呢啲啦，咁样。咁然之后因为发觉个石油其实冇乜啦，或者系唔多啦， 即系唔值得开采啦， 唔值得开采。咁所以咧，其实当地嗰啲经济发展就一落千丈。 嗯哼， 即系60年代尾啊，咁住一路跌到咧，开始啲人搬走啊。即系本来有酒店啊，嗰啲全部已经搬走晒冇啦，咩泳池啊嗰啲全部拆了。 简单讲，佢冇石油，即系发展唔起，佢就其他嘢都唔好啦，再搞。 正常系咁样啦。咁、好啦，咁结果点样咧？去到一个地方咧，当时就起咗一个叫做 Bottle Hollow 嘅 resort 咧，即系都封咗，即系闩咗门唔做嘅。咁、啊，结果就变成咗一个废墟咁嘅地方。 我感觉有啲似《闪灵》嗰套戏里边嗰个酒店。 嗱，佢唔系嘅，佢因为佢地方其实都大嘅。佢呢个地方其实差唔多有420英亩咁地。 哇！ 即系好大，好大。嗱，其实你上 Google Map 系睇到系好大嘅喺犹太州。嗱，讲咗一样嘢啦。咁因为咧。当时其实呢个地方荒废咗咧，因为附近有啲地方有军事设施嘅，咁逢亲咧到假日啊，或者嗰啲军人咧，即系走走趯趯啊，或者冇地方去嘅时候咧，即系佢哋可能去完酒吧饮完酒，或者成支威士忌饮晒咧，咁嗰啲空樽咧就会抌晒落去一个位啊，即系一个 深坑咁嘅地方， 系啦，咁所以咧个地方就叫做 Bottle Hollow 啦，即系其实一啲空樽，不过就啲人遗弃晒喺嗰个地方， 即系空酒樽嚟， 空酒樽嘅一个地方嚟，咁就最后就变成一个水塘啦，咁就即系大部分都系俾水掩盖咗，咁变咗一个叫水塘，一个湖咁样嘅嘢，其实都几大嘅，嗱。有趣嘅咧就系咩咧？先讲讲呢个地方先，呢个叫 Bottle Hollow 嘅地方咧。嗱，点解我今次会拣咗呢类型咁嘅地方，或者 已经唔系再系旅游点嘅旅游点？ 系啦，点解 MJ 十三讲得就唔系旅游节目啊？系咪先？点解我今次要抽呢度附近嘅地方讲咧？因为呢个地方咧系。嗱，从来 MJ 十三讲嘅一系就讲怪物啦，一系讲 UFO 啦，一系讲阴谋论啦。但系呢个地方咧。是居然集合咗怪物啦、UFO 啦、灵异事件啦、甚至连阴谋论都系集于一身嘅。 简单讲呢个地方就系古灵精怪之地。 古灵精怪之地，古灵精怪到咧难以置信嘅地方，因为佢系乜嘢都会发生。嗱，我先讲讲呢一个咁嘅叫做 Bottle Hollow 嘅一个水塘啦，发生咩事呢？ 因为佢起咗之后咧，其实喺早年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就会落去呢度游水嘅，即系呢个水塘嗰度游水。其实因为个水 出奇啊， 系好大嘅，其实系一个湖嚟嘅。 因为其实北美洲都惯噶啦，即系佢尤其是内陆区，如果冇就算冇水塘啊，佢哋有个淡水湖咧， 系 都会系钓鱼游水噶。 系啦， 惯噶啦啲人。 有趣嘅嘢咧就系咩咧？原意咧喺嗰度嗰啲土著咧，其实相信呢个水塘入边啊，佢哋有人目击过噶吓。呢、這个水塘里面咧系有几个条好巨型嘅水怪， 嗱、 佢叫就叫做水怪，咁、其实真系好似蛇咁样嘅嘢，但系好巨型嘅，佢话、 即可能系巨型嘅即系水中生物啦， 系啦，冇错啦，咁、嗰个情况就系有目击者咧，就系、见过点样咧、有一个女即系成班人去啦吓，去嗰度玩啦，咁嗱曾经报过警啊，咁嗰位女士咧就系、游游下水咧就喺度尖叫嘅。佢尖叫嘅时候，咁佢嗰啲朋友咧就唔知咩事啦，一夜晚黑喺度游游水尖叫，咁以为佢有意外啦，咁、就有个目击者就系亲眼系睇到佢喺个水入边嗰度喺度嗌救命嘅，咁、然之后咧佢就冲落去啦，即系冲落去嗌佢啦，问佢咩事啦，咁佢当时半浮沉嘅时候就嗌佢话有啲嘢喺水底嗰度拖佢落水底，嗱唔系讲紧鬼故啊，听众朋友， 唔系鬼掹脚， 唔系鬼掹脚啊，系有嘢拖佢落水底嘅。咁佢咧直头系拖咗落去水底嗰度，咁跟住有啲人、即系同行嗰啲朋友就冲落去，佢就救佢啦、其实系将佢拖翻上水面嘅，但系即系去到一个位置就系失救死咗嘅，即系个女人系浸死咗嘅， 浸死嘅， 浸死咗嘅，报过警嘅。咁警方亦都问翻嗰啲即系同行嗰啲友，即系嗰啲朋友问佢咩事，点解会发生呢件事？佢话佢哋入落去救佢嘅时候，亦都有人系睇到有一啲黑色嘅，好似蛇一条好粗嘅蛇嘅物种咧。是将呢个女人是拖落水底嗰度嘅。咁所以呢呢个地方呢就变成一个即係有怪物嘅地方啦，或者会有即係有人命伤亡嘅地方。咁、而呢个地方呢其实仲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呢，就係、当地嘅土著呢、即係讲到土著都係嗰啲印第安人啦，佢哋就相信呢个地方呢係受咗诅咒。 点解会佢个水塘嚟嘅啫，即係人造㗎喎。无啦啦点会受诅咒。 点解咧？我要先讲一样嘢啦，我要介绍一样嘢，就系、呢个地方旁边咧，就系、好接近呢个水塘咧，呢个 Bottle Hollow 个水塘附近咧，有一个地方叫做 Sherman Range， 一个叫 Sherman 一个人嘅名嚟嘅， 人名啊， 一个叫 Sherman 嘅牧场啦 ，Sherman 嘅牧场啦吓 ，Sherman Range。咁有啲人咧就唔系叫 Sherman 嘅，有啲人叫佢做 Gorman 嘅 ，Gorman Range， 即系有几个名嘅、好啦。呢、這個 Gorman Range 或者呢個 Sherman Range 或者呢個 Bottle Hollow 嘅水塘呢一帶附近咧，就係俾嗰啲印第安人相信咗咧，佢係一個詛咒嚟。咁啊，由咩詛咒咧？就係、要講翻有一啲印第安人相信有一啲嘅奇怪嘅詛咒或者一啲奇怪嘅魔法啦、就有啲嘢咧就變，即係由人就變成一樣嘢叫做 Skinwalker。皮行者、Skinwalker 嗱、阿 Clock 我知道你就知咩叫 Skinwalker 啦，解下先。 知啲听过，啊、即系Skinwalker 系其中一种叫shape shifter， 系 即系可以变形嘅生物啦。 系 咁，佢哋系通过一啲叫即系啲 magical means 一啲法术或者巫术， 系 啊，咁佢可以变身。通常就会系即系据传闻啦 ，Skinwalker 就系由一啲即系所谓。女巫或者一啲巫师，咁佢哋就即系披住一啲动物嘅皮啦，咁然之后佢哋就可以利用嗰个动物嘅皮咧，嗱佢唔系扮啊，即系唔系 cosplay 啊， 哦佢唔系扮嘅， 唔系扮嘅，即系佢系先要，即系嗰个皮其实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叫 spell component， 即系佢 工具啦， 法术嘅一个工具吓，咁佢要一定要有呢件嘢嘅，咁、然之后佢就可以直接变咗各种动物，即系举个例，佢披着狼皮嘅时候，佢真系可以变咗只狼嘅。咁佢变咗只狼之后，咁佢就可以即系去袭击其他嘅动物啦，即系有攻击性嘅，咁同埋都系会伤人嘅咁样样。 同埋因为佢哋可能相信咧，我哋人类本身即系作为一个人类咧，其实缺乏咗好多啲动物嘅天性或者一啲嘅本能，即系 本身嘅兽性咯。 起码我哋人都唔够一只狼跑得快啦，系咪先？即 系 一只狼跑得快过一个人啦，或者佢 一般嚟讲系 一般嚟讲系， 同埋再啦，譬如佢嘅 sense 啊会劲过人啦，即系佢听力啦、嗅觉啦等等，即系当佢变咗做呢啲动物嘅时候，佢就系拥有咗嗰种动物佢本身嘅一啲特别功能。例如佢如果系要可能佢利用一啲雀鸟嘅皮毛啦，佢哋可以变咗只雀嘅， 系 吓咁样，咁佢哋可以飞噶啦。 咁咯。 系啦，即系佢就利用变身做一啲动物，就突破人类嘅极限。嗱，即系呢个系当地土著 佢哋 相信嘅嘢嚟 嘅传说。 其实我知道咧 ，YouTube 上高有好多片咧，系揾到有啲即系有啲人拍到， 即系佢有人拍过戏添， 有戏啦， 有电 戏啊拍过啦，但系有人系即系揾到一啲现场嗰啲 skinwalker， 嗯、 或者我哋正系讲嗰样嘢叫 shapeshifter 咯，即系一啲变 形 嘅、嗯、 变 形 嘅。 咁佢其实系人嚟噶嘛、嗯，本身人就系佢透过呢啲魔法就变成一个。 动物啦， 系啦，咁大家理解啦。好啦，咁嗱，其实因为呢个地方好神秘嘅，因为就系啲土著就相信当地，即系可能系有两个唔同嘅族群嘅土著， 嗯、 但系两个族群都唔啱嘅。咁其中有一个族群就有呢个 shifting 嘅功能，变、嗯、即系佢哋， 即系佢哋有呢一种能力嘅。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就话相信呢个地方附近咧都出现咗呢啲咁样嘅诅咒，而令到呢个地方咧充满一个超级神秘啊！我可以解释就系嘅一个地方嚟、 嗯。 好啦， 即系佢哋施法嗰啲法术能量残留嗰个地方，令到嗰个地方好似有受诅咒咁。 系远远超过呢样嘢添，我一路讲落去，远远超过呢样。系、 okay、 啦，嗱咁其实咧，可能有啲听众朋友都知道边一个叫 George Knapp 嘅 ，George Knapp 就系、是 嗯 Coast to Coast AM 嗰个其中一个客席嘅主持嚟嘅。咁、嗯、佢好似逢系礼拜五定系唔知边一日嘅，好少，佢唔系成日嚟嘅。咁佢咧就调查好多啲灵异事件啊， 奇怪嘢啊， 古灵精怪嘢啊 ，UFO 事件啊。咁其实 George Knapp 咧亦都曾经喺呢个地方咧系做过一啲调查咯。佢话、 嗯、 其实佢系解释唔到，佢冇办法可以利用科学去解释到点解呢度附近发生咁多奇怪嘅事。嗱，逐样嘢讲，讲紧 Bondo Hollow 就系讲咗形容咗个水怪嘅事件啦，跟住亦都讲咗呢个叫 Sherman Range 呢个地方。 嗱、 嗯， 就系、是、因为呢个原因咧。Sherman Range 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叫做 Skinwalker Range 啦。 咁严重？ 系啦，呢、這个 Skinwalker 呢样嘢 name 咗呢个地方。 系啦，就是叫做 Skinwalker Range 啦。 嗯， 嗱呢件事咧，点解我要咁样讲咧？咁我开始就讲，即系开始咗段时间啦，咁啊开始讲啦。呢、這个地方咧系令你难以置信，佢不但有一啲我叫做灵异事件啦、 嗯、 包括有啲鬼魂嘅出现啦、啊 嗯、 有一啲叫 Portuguese， 一啲叫做咩，即系捣蛋鬼或者叫蛙鬼咧，即系嗰啲苏灵事件啊， 系啊 ，OK， 系会喺呢个地方嗰度出现啦，会出现一啲变形嘅人啦、 嗯， 甚至连大脚怪会出现啦，吓、 啊，大脚怪又喺度， 大脚怪又喺度啦，仲有好多所有你讲得出嚟，除咗水怪之外，就系 Bottle Hollow 嗰个水 嗰条蛇啦， 嗰条蛇啦，总之你 name 得到出嚟嘅怪物。都会可以喺呢个地方嗰度有报告出现过嘅，有目击过嘅，仲有呢、這个地方咧系有大量系极大量嘅 UFO 目击个案， 大量嘅 UFO 目击个案 系啦。嗱，我逐 part 逐 part 去讲，嗱，我唔好讲咁复杂，我逐 part 逐 part 去讲。可能有啲朋友咧都听过，以前都听过呢个故仔嘅，但系咧我哋今日尽量。希望可以 detail 先去讲翻呢啲故事出嚟啦，咁逐样讲。嗱，咁正话讲紧呢个 Bottle Hollow 嘅水塘就系1970年嗰阵时起好啦，咁、 嗯、 然之后咧中间就经历咗好多即系好多年不即系啲冇即系 可能起跌过，然之后又荒废， 系荒废咗，即系冇乜特别嘅一个地方。咁、嗯、直至到咩咧？直至到1994年。 九四年即系七八九，即系廿几 廿年之后啦，廿几年之后啦 ，OK， 廿四年之后啦，咁其实咧就由一对夫妇啦，一对牧场嘅夫妇咧就买咗呢个地方，呢度附近一个 买咗个 农庄， 真系买咗个农庄， 买咗个农庄。咁、嗯、呢位夫妇叫咩咧？就叫 Terry， 同埋一个叫 Jivan。咁佢两个咧，真系个姓就姓 Sherman 嘅、 哦，所以嗰度叫 Sherman Range。 所以点解就改咗个名叫 Sherman Range 啦、哦？咁就系 Terry 同埋佢太太啦，咁啊两个就买咗呢个牧场嘅。嗱、 嗯， 其实咧佢哋买咗呢个牧场咧，中间咧佢哋发生好多嘢嘅，即系逐单逐单嘢讲啦吓。佢有啲个案咧系解释唔到嘅。嗱，例如佢哋试过买咗个牧场咧，佢试过养咗好多牛喺度嘅。 嗯 ，OK， 正常啊。 佢深烤佢有好多牛，所以佢咧就买咗呢个牧场就我嚟养住晒啲牛。 养牛啊， 咁、 嗯、 你知道即系对于一啲牧场主人嚟讲咧，每只牛其实都卖钱噶嘛，都系重要。 根本就系生财工具嚟啊！ 生财工具嚟嘅，咁佢哋咧就话试过咧系见过有啲牛咧系俾人肢解咗嘅。嗱、 嗯， 即系大家又睇 UFO 报告咧，就发觉有好多啲牛只系俾人肢解咗嗰啲个案嘅。咁但系我哋 so far MJ 十三冇正正式式去讲过，咁所以即系略略提一提。 我之前好似讲卓帕卡布拉嗰阵讲过下， 呢一只咁嘅动物都喺双都喺呢个 Sherman Ranch 入边出现过啊，最惨。 哦 ，OK， 你明唔明？虽然我哋讲得出乜嘢，佢都出现噶。嗱，佢啲牛又俾人肢解咗。嗱，佢哋试过最夸张咧，就系咩？其实佢试过即系有过百只牛系无端俾人肢解咗嘅。 过百只啊？ 系啊，嗱，佢哋养即系咁多年，因为佢住咗好多年嘅喺嗰度。咁佢咧一路就试过有啲咩情况咧？最夸张嗰次咧就系佢去搵一啲牛唔见咗，有啲牛咁佢就去牧场嗰度搵啦。其实成个牧场讲紧系嗰个水塘就420英亩地。但系 Sherman Range 就系480。 哇！ 嗰、那个唔系叫英亩，嗰、那个叫 公顷 公顷嗰、那个、那个单位啊。咁佢系480公顷咁得咁大嘅，即系呢个牧场。咁佢哋有啲牛系走失咗，咁佢哋试过去搵一只牛啦。咁佢 基本上系香港一个即系啲 郊野公园， 郊野公园咁大。 我谂大过好多添， 好巨型， 好巨型嘅，因为睇地图都睇到嘅。好啦，咁佢去试过搵一只牛啦。咁啊，经过嗱，佢有一个古仔好有趣嘅，就系、是、经过咧搵紧，即系数匀晒啦。总之有几只牛唔见咗啦，咁佢就去搵啦。咁佢去搵嘅时候咧，就经过一个地方咧，就见到有啊，佢啱啱经过棵树，树下低咧就有一只牛咧就坐咗喺度休息紧嘅。 嗯哼， 咁佢话咦啊 ，OK 呢度有一只牛啊，咁佢见到只牛仲即系好开心， 生勾勾 食紧草咁样嘅，咁啊伏喺度咁啊休息紧，咁佢啊 OK 冇问题，咁啊跟住搵到有一只啦，跟住就去行远啲再搵另外一只啦。 嗯哼， 咁佢行到远啲嘅时候搵唔到。 嗯， 咁行咗一段路，大概15分钟到啦，揾唔到，咁即系 翻转头啦， 行几分钟嘅路，揾唔到，跟住就翻转头啦，呢度冇啦，咁点知翻转头，正话食紧草嗰只牛咧，系突然间15分钟之后系俾人肢解咗， 即系喺翻嗰之前喺 佢食紧草嗰地方， 嗰忽 15分钟之后系俾人肢解，系15分钟， 嗱佢肢解只牛， 肢解只牛，只牛系出现嘅情况咩咧？即系好多嗰啲牛只肢解个案一样啊，即系话。佢个眼成只眼俾人抽走咗啦，个面上高有啲组织俾人抽走咗啦，啲生殖器官啊、肠即系内脏啊，同埋啲血系俾人吸干晒。嗱，有趣嘅就系、是、或者系诡异嘅就系话，现场嗰啲草地唔系有血嘅，冇动物嘅脚印嘅，总之系唔知点样无端端15分钟俾人搞掂咗只牛，散晒，乜嘢都冇晒，即系成只牛就瞓咗喺地下。但系15分钟之前佢仲喺度食紧草噶。好啦，跟住佢哋试过，即系当然系要报警啦。遇到啲咁嘅情况，但系佢话奇怪就系 每一只 claim 唔到保险啊，大佬。 嗱个问题就系警方去到咧，警方都解释唔到啊。佢觉得会唔会啲狼啊，或者啲野兽食咗嗰只牛咧？个问题就系咁啊，你冇可能话我今日见到呢只牛，佢所食嘅地方，喂。如果俾我系只狼，我要食一只牛，我梗系食佢只脚啊，食佢啲牛扒啦、啊。 我谂睇个伤痕咧，你睇到噶嘛？系咩动物攻击佢？ 佢最惨咧就唔系动物嘅攻击，佢所有嘅伤痕咧系好完整，好似譬如只眼嗰个位置系一个圆形嘅 cutting 嚟嘅，即系 cut 咗只圆成只眼珠抽咗。 好明显系工具造成的， 系工具造成嘅，系直头系一啲好高科技嘅手术工具造成嘅。点解咧？当佢哋后期啊，即系后期攞翻呢啲研究报告咧。佢哋发现咗，甚至你用显微镜去睇咧，佢个切割技术系唔切割到任何一个细胞嘅，即系话用一个极微细嘅纳米技术去由细胞同细胞壁中间 嗰个位，吓 系啦，系咪好冇可能系一个动物做到？ 人类系唔系？我肯定系唔系人类做先，因为人类好似未到呢个科技。 嗱，佢哋有趣就系研究嗰啲身体咧，研究佢哋嗰啲伤口咧。佢直头咧，嗱，如果我系一只动物咬咗一忽肉去，就咬咗一忽肉去咧，佢嘅切割技术系连啲皮嘅毛啊，即系牛个皮咪好多毛嘅，佢连嗰啲毛都切割埋噶，即系一个 laser 技术咁样成个组织抽走咗嘅。嗱，唔好讲咁呕心住啦，因为真系现场佢发现有好多呢啲咁嘅牛只被肢解嘅个案，仲有好多跟住落嚟嘅个案，仲系越嚟越多，即系。你解释唔到嘅，佢牛已经系不断咁发生呢啲事件出现，咁、佢每次都报警嘅，但系就系出现咗系咯，即系就我讲过呢啲咁嘅15分钟搞掂咗只牛啦。佢哋见过有啲叫 shape shifter 啦，即系所谓 shape shifter， 佢哋会夜晚黑见过有一啲好似动物嘅嘢经过， 嗯、 但系跟住好快脆又唔见咗一个，即系有个影又唔见咗，又好似变咗有个人喺度行。 但系成个牧场我买咗噶嘛，我封晒噶嘛，点会有人咧？ 冇理由无啦啦人走入嚟啊！ 冇错啦，即系佢解释唔到啊，但系佢哋又唔敢出去睇。仲有一个故仔要讲俾大家听咧，就系一啲叫做一啲叫 multi color 嘅 orbs 啦，即系 orb 即系光球啦， 光球啦。 但系光球我哋见过好多睇过好多相片，就系影相影到出嚟， 一般都白色噶嘛。 啊 stand 都影唔少噶啦，即系大家你上 stand 嘅 Facebook 睇到好多 orbs 嘅相。佢呢啲光球咧系由肉眼可以睇到嘅，但系睇到啲光球飞，仲要系唔同颜色嘅，有绿色、有红色、有白色、有黄色嘅光球咧，系无端端佢会喺个牧场即系入夜嘅时候，佢会见到有啲咁嘅光球飞过嘅，甚至嗱唔系讲紧1994年啦，唔系讲紧咁多年前嘅事，就算嚟到依家，大家上 YouTube 都会揾到呢个 Skinwalker Range， 有人揸车嘅时候系见过有啲光球喺个摄影机面前飞过嘅，系有呢啲片出过嚟嘅。嗱，净系斋而家呢一 part 已经讲咗呢个牛只肢解同埋呢个 orbs 呢啲咁嘅唔同颜色嘅 orbs 嘅出现咧，跟住落嚟仲有啲故事要同大家分享。不过我哋下一节先讲，转头翻嚟继续 MJ 十三。接 MJ 十三啦，咁啊，继续有啊卓飞喺度，同埋有啊毛喺度嘅， 系啊，继续倾啊。 今日我哋继续呢个皮行者之旅啊，即系呢个咁嘅咁神秘嘅地方。嗱，正话讲咗嗰啲牛只肢解事件咧，其实仲有好多古仔讲啊，包括有一啲叫做蛙鬼事件啊，即系嗰啲叫做捣蛋鬼事件。嗱，曾经呢个 Terry 试过有一啲情况咧，系咩咧？佢拿住一啲叫做Holdicker 嘅一啲仪器嘅。Holdicker 系咩咧？其实大家可能香港系会少接触嘅，但系喺外国咧就好兴嘅，即系佢哋会系一个转窿嘅机，就唔系我哋喺街边见到嗰啲人转石屎，噔噔噔噔噔，唔系嗰啲， 嗰只即系 嗰 只 爆石屎嘅啫。佢呢个咧直系一个螺旋形嘅转嚟嘅。 但系呢啲我见过， 你见过啦吓，你加拿大一定见过啦。咁佢一揿嗰部机咧，其实喺度旋转，好似一个电钻咁。不过你形容系一个巨型电钻。 基本上通常个 size 咧。都会系约莫系米零长啦。 嗱，总之 四个人啫，系啦，先至钳得住佢嘅。 形容俾大家听咧，就系差唔多好似出边转地机嗰啲咁大嚿嘅嘢嘅， 好巨型噶， 好巨型嘅。但系咧，就佢转嘅时候咧，佢系一路转落去泥土嗰度转个窿， 佢今日向地转个大窿嘅， 系啦，好重啊呢嚿嘢。佢哋试过呢个咁嘅古仔就系咩咧？就系Terry 即系有朋友探佢咧，咁喺度转紧地。咁但系转下地之后咧，跟住佢可能摆低部机，即系都未完成嘅，咁啊摆低部机想去即系休息一阵啊，咁跟住翻转头咧，嗰嚿转地嗰嚿机系唔见咗， 好旧嘢要揾噶，即系如果佢哋喺农场咧，起码要嗰啲拖头咧， 系啦， 先至拖得佢喐噶喎。 跟住咧喺附近有棵树上高系挂咗喺棵树上高嘅，佢话佢哋系呆咗，佢哋直头唔知点样。即系唔知点样可以将呢嚿嘢摆到上去，因为一个人拎呢嚿嘢都系好重嘅，要搵。 O K， 学你话斋要搵架 pickup truck 搬上去先接到嘅。 我而家谂紧嘅就系、是、嗱，如果人类要将一件咁嘅嘢放上一棵树， 系 最直接简单嘅方法， 掉上去， 唔系直升机，先够力啊， 系啊， 先够力称得起佢，仲要放上棵树上面。 系啊，系啊。 咁但系如果有直升机经过，佢冇理由听唔到，冇错，直升机声嘅话， 冇错，系啦。咁嗱，呢啲就系佢哋出现过，就仲有其实啲蛙鬼事件有好多，包括呢个 Holdicker 呢件事之外咧，例如佢哋附近，即系佢哋屋企，即系嗰个农庄啊，因为佢喺入边住噶嘛，佢哋嗰啲灯会无端端熄啦。屋企入边嘅物件系会无端端喺本来喺张台度系唔见咗啦，跟住就无端端塞咗入去个衣柜入边啦，唔系即系厨房入边嗰啲柜入边啦，即系佢哋出现好多呢一类型咁嘅情况。嗱，佢哋搬入去之后咧，系不断有呢啲奇怪嘅，我哋学名叫做苏宁事件啦，即系出现过呢啲咁嘅情况喺间屋入边或者喺个农庄度出现过无数咁多次，佢哋解释唔到啦已经吓。 一啲所谓骚扰型嘅灵异事件 系啦，仲有一啲 case 咧就系咩咧就系、是。有一个个案咧，有一个个案亦都系发生喺 Terry 身上高嘅，就系、是、一啲叫做 Shadow Man 或者 Shadow People 嘅古仔出现过嘅、就系咩咧？嗱，佢哋有细路，即系小夫妇有小朋友一齐住啦吓。 总之佢哋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望到出屋出边咧，我形容点讲咧？总之屋企出边咧系有一个影，有个黑，有个人喺度。但系嗰个人咧系一个黑影嘅人嚟嘅，即系佢唔系睇到你反光睇到有皮肤有衫， 即系见到一撇黑影。 但系系个人嘅影嚟嘅，系一个人嘅剪影嚟嘅，系一个黑影人。咁喺屋出边出现过嘅，佢哋曾经试过咧系何即系掹即系有支来福枪啦，佢就攞来福枪出去咧，系试过想去射呢个人咧，系冇咗影嘅，系唔见咗嘅。OK， 咁啊呢啲叫 Shadow Man 咧，其实喺即系神秘古怪古灵精怪入边，呢个 Shadow Man 都曾经出现过好多地方嘅。咁但系喺呢个叫做 Sherman Range 嘅地方又出现过啦，即系呢个 Skinwalker Range 出现过啦。好啦，仲有一个 case 咧，就系有一位嘅研究者咧，其实佢嘥咗都成十几年时间咧，系研究呢一个咁嘅地方，因为太多灵异嘢啦。呢位学者叫咩咧？呢位研究者叫咩？呢个叫 Chris O'Brien。Chris O'Brien 就是一个即系用咗十几年时间去研究呢个 地方嘅地方， 系啦呢个地方。咁佢咧试过一次咧，就直头系同 Terry 喺度讲电话嘅。咁佢讲电话嘅时候咧就话：喂，好奇怪，即系佢听到嗰只狗系咁吠。咁跟住咧，突然间呢个 Terry 就：喂，我唔同你讲咗，我阵间晏啲打俾你，咁啊收咗佢先。咁然之后嗰晚咧，佢冇打电话俾佢。直至到第二朝早先打电话俾佢， 即系第二朝 Terry 先至复电话， 先至复电话俾阿 Chris。咁佢问佢，问阿 Chris 话：，诶，咩事啊？你琴晚发生咩事啊？哇，唔好讲，佢就由惊到喺电话度震晒把声。佢话：我只狗本来咧系绑喺即系屋企出边啦，即系屋企个门嘅出边对住即系出边嘅地方 啦。 佢只狗咧系扯断咗嗰条绑狗嗰条。狗带嗰条绳嗰条链啊，然之后只狗咧系松脱咗咧，系追出去嘅。佢话嗰只狗无端端入夜之后咧，突然间咧系向住个天空系咁吠，向住一个地方咧，一个空间一个空个地方嗰度系咁吠，跟住只狗越吠越癫，吠到最后系扯断咗嗰条狗带，然之后系追咗出去。咁而当时佢喺度讲电话，佢就听到只狗系咁吠，跟住咧收线之后咧，咁啊 Terry 咧就即刻追出去想揾只狗。就佢去到追出去嘅时候咧，就开始发现咗听到只狗有啲只狗嘅惨叫声，即系你知啲狗突然间可能受伤就会有声，咁佢就走出去揾，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只狗，直至到第二朝早咧，佢都揾唔到只狗，但系佢揾到咩咧？佢揾到有三撇嘢， 三撇嘢， 佢话系形容系好似灰烬咁样嘅。佢相信呢三撇嘢咧，就应该系佢嗰只狗， 即系揾到三撇灰， 揾到三撇灰有血有剩嘅嘢啦，有啲血，跟住有啲系变咗灰烬咁样嘅嘢啦。咁然之后佢就即系好惊，亦都好唔开心，即系好。佢形容佢当时声音都震晒嘅。咁佢打翻电话俾阿 Chris， 话翻俾佢听，即系有件咁嘅事发生咗。咁即系话咧，呢、這个 Shadow People 出现嘅情况啦，只狗亦都消失咗啦。咁仲有一个 case 咧，就系佢哋有见过咩咧？有见过一啲好巨型嘅生物。嗱，嗰啲生物咧，佢解释唔到嘅。佢话好似一啲猫咁样嘅嘢嘅， 即系巨型嘅猫。 巨型嘅猫，但系咧，佢有趣就系咧，嗰只猫咧又好似系，即系佢唔系一只普通嘅猫科动物，又唔系啲豹啊，唔系老虎， 唔系老虎，唔系豹， 佢唔知系乜嘢咧。总之，佢形容唔到系乜嘢。总之，佢就系话。呢、这个地方发生嘅呢种咁嘅动物咧，佢从来未见过嘅。有无端端会有一啲动物嘅怪嘅叫声啦。佢哋分辨唔到系咩动物啦。 咩动物？ Okay. 分辨唔到嘅。佢哋会见到有啲，甚至有见过一啲嘅脚印啦。嗱，脚印咧亦都有趣嘅。佢哋喺个牧场嗰度咧，会见到地下有脚印，但系嗰啲脚印咧，佢睇落就似系一啲狼嘅脚印嚟嘅。但系嗰只脚印好大只嘅。即系嗰只狼咧，对比翻上嚟系一只好大只嘅狼嚟嘅，可以系。咁而佢啲脚印咧，一路行到去一个地方咧，系会突然间消失冇咗嘅。即系佢唔系一路可以追踪到只狼去到入去丛林边度，系冇啊！佢系突然间只狼系好似突然间冇咗个脚印，但系前面仲有路行嘅，但系只狼唔知道去咗边。即系佢哋试过咁样去追踪一啲咁嘅动物啦，揾唔到，唔知道发生咩事。仲有啲咩咧？佢真系实在太多咁样嘅 case 啊！佢见过好多无数咁多次，见到一啲奇怪嘅光体啦，喺个天空嗰度出现啦。 是跟刚才讲的彩色光球有没有分别、 有分别的。彩色光球呢就是很近距离它见到是很细致很细粒那些的。 或者好像它发眼泡那样。但是七彩 是啦是啦，它不是七彩，即是它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出现过、 即是 有红有蓝有绿有黄，就不是同一旧有很多颜色。 是啦没错啦，有红有绿有黄又不是同一旧的颜色。它们见过有些什么呢？见过有一些有一个细路女，有一个无端有一个细路女是讲一些、它形容就是、一些外语，即是它不是讲英文的。 嗯哼， 即系佢唔听得明白， 佢听唔明嘅语言 系啦。但系无端端呢个女仔出现咗佢，但系无端端呢个女仔咧，佢见到呢个女仔系自己同自己讲紧嘢嘅，企咗喺度。咁佢呢个女仔喺边度嚟嘅咧？佢想走埋去问佢啦，但系唔知嘅，唔知佢喺边度嚟，都唔知点样无端端又唔见咗嘅。咁佢就话呢啲奇怪啦，听过有啲女仔嘅声突然间喺佢身边出现啦， 女仔嘅声喺佢身边出现 系啦，佢怀疑可能系同一个女仔啦，突然间喺佢身边嗰度出现啦，然之后咧。讲嘢，跟住佢揾唔到嗰啲声喺边度啦，同埋嗰啲声咧系好难听，即系听唔明佢讲咩。总之佢好似讲紧啲嘢，但系咧佢哋唔识，佢哋就觉得佢讲紧啲外语，但系其实佢系讲紧嘢嘅，但系听唔明佢讲乜嘢嘅。即 系咪俗称我哋所讲嘅鬼食 鬼食嚟啦？冇错啦，即系佢听过呢啲啦吓，见过啦，听过，听就比较多啲嘅吓。咁啊，佢又系。即系好灵异嘅地方出现过啦，即系呢啲咁嘅嘢啦，会飞嘅光点啦，嗱唔系光球啊，又唔系 UFO， 系有啲一点点嘅嘢喺个天空嗰度飞，好似佢开头就以为系嗰啲萤火虫咁嘅嘢， 系啊系啊， 但系佢话唔系萤火虫嚟嘅，佢系一点点咁，仲喺个天空度飞，大约系即系大约系八尺高，即系 唔系飞好高， 唔系好高嘅就喺树咁样嘅位置咁样喺度飞嚟飞去咁啊。佢话通常有阵时见到就两分钟见过一次，有啲五分钟咁有阵时见到佢哋飞咗两个钟头都仲喺度啊咁。但系佢又系解释唔到，但系佢系成日都见到嘅，即系佢嘅形容就有30% 机会你会见到呢啲咁嘅嘢。 哇，咁高 系啦，有咁高嘅，仲有其实有啲会飞会发光嘅雀啦。 会发光的雀， 又会发光的雀是一只雀咁样嘅嘢嘅，即系佢形容其实唔系一只，系一群嘅雀。但系嗰一群嘅雀咧喺度飞咧，就系、是、飞一啲红色，发出一啲红色嘅光喺度飞。而佢哋发光咧系会突然间好似着灯熄灯咁嘅，即系突然间会有光，突然间扑一声又熄晒灯冇晒光，咁又唔见咗佢。但系呢个佢哋好少就系见过一两次咁样。咁佢嘅形容见到都系大约飞咗20秒到啦。咁佢话佢哋身上发出嚟嗰啲光咧，好似系啲荧光咁样嘅，点讲？咁样嘅效果啊，即系出现过一啲咁样嘅嘢啦。见过有啲橙色嘅足球啊， 橙色足球， 橙色发光嘅足球啦，喺个天空上高飞啦。咁佢唔知系咩嚟，佢初头直头形容到啲乜嘢嚟？ 即系佢一个橙色嘅波状嘅东西。 系啦。嗱，佢就有形容过有一样嘢叫 portal 啦，有一样叫 portal 喺个天空度出现嘅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好似一个螺旋形咁样嘅发光嘅，有啲好似放射性咁样嘅光线走出嚟嘅，咁、然之后系喺夜晚有阵时日头，有阵时夜晚都会出现嘅，咁佢出现大概十秒钟左右啦，即系 呢个即系你咁嘅形容，即系类似好似我哋去太空馆见到嗰啲咩星云咁样嘅嘢啦， 系。 咁但系个天空突然间出现，但佢会唔会中间有佢走出嚟先？ 有趣就系佢唔系净系天空出现，佢有阵时喺地下嗰度出现嘅， 喺地下， 即系喺地面嗰度出现嘅。佢唔系完全出现晒。佢试过咧就系话咧，呢、這个咁样嘅嘢出现咗咧，就发现咧，即系前前后后都会有一啲奇怪嘅生物喺佢哋嘅目击入边，包括仲系见过啲咩猫啊，嗰、啲天空飞嗰啲咁嘅嘢。咁佢去解释啦，佢解释唔到，因为佢一个牧场嘅主人啦。咁但系佢嘅解釋就係覺得話呢一個好似係一個隧道打開咗另一個空間，就有其他喺另一個空間嘅生物咧，就喺嗰度鼠曬出嚟，所以就出現咗。 所以佢叫呢嚿嘢做 portal。 portal， 佢叫呢嚿嘢做 portal 啦，即係佢嘅形容 即係通道啦， 通道啦嚇，就係飛啲其他空間嘅怪物出嚟啦咁。咁仲有一個故仔，有一單嘢咧有趣嘅，就係、是、其實就係第一日佢哋搬去呢個牧場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嚇一餐死嘅。佢哋话形容咧，佢哋搬咗去牧场度啦，咁我运晒啲牛肉喺个栏入边咧，咁跟住咧系有一只狼，系出现嘅。呢只狼咧喺好远嘅地方嗰度出现过呢只咁嘅狼，咁佢就 开头佢咦点解有只狼咧？咁其实佢哋都惊惊地嘅。喂，呢个牧场有狼，日光日白喎，讲紧，即系狼行出嚟，跟住佢哋发觉只狼越行翻嚟，越行越大只。 哦，即系向佢哋行， 向佢哋行埋嚟，咁佢哋就开始有啲惊惊地嘅。咁已经系攞住一支棒球棍啦，攞住一支枪啊，咁样其实预备我嚟，即系 通常佢都有猎枪噶啦。 系啦，预备有啲咩事我嚟，即系我嚟 自 卫啦，我嚟即系怼嗰只狼啦，咁样嘅。咁佢嗰只狼都好奇怪嘅，佢过到嚟咧，其实就好似冇乜嘢咁嘅，亦都唔系有啲凶恶嘅现象， 即系感觉唔到杀气。 系啦，咁而当时咧，有一只其中有一只细嘅牛仔咧，就伸咗个头出去个木栏出边嘅，咁就唔知喺度做咩嘢咁样，总之可能八卦啦。佢嗰只狼行到去嗰只牛旁边咧，突然间系擘大口，一啖系咬住嗰只，佢系咬住嗰只牛个头啊！你谂下嗰只狼几大只啊？ 哇！ 你普通嗱， 即系佢个狼口系可以夹得住个牛头， 夹住个牛头想咬咗只牛去食嘅。咁佢哋当时见到系吓到飞起啦。 即系呢只狼呢个 size 起码有两只牛咁大。 佢跟住令到点解阿 Terry 咧要开枪？佢话即刻攞支棒球棍啦，个仔咧就攞支棒球棍咬嗰只狼啦，跟住即系希望佢放口啦，擘大即系松口走啦。咁而个牧场主人唔理啦，直头系掹支来福枪， 正常啊， 系向住嗰只狼系开枪嘅，佢话系开咗四五枪嘅。嗱，佢系清清楚楚讲话，佢开枪嘅时候，佢系睇住嗰支枪开枪，系打落去佢，同埋系好近距离啊。佢话系打落去嗰只狼个身嗰度，而佢睇到嗰只狼个身咧，系即系俾子弹击中嗰种咁嘅物理反应出现过嘅。但系佢话开咗几枪之后，嗰只狼好似若无其事，冇受伤，冇流血。跟住开完几枪之后，只狼咧就终于放开个口，跟住望一望佢哋，跟住咧就转身咧系慢慢行翻入去个丛林入边。嗱，开咗五枪定四枪，佢完全地下冇血迹。总之狼系慢慢行翻入去个丛林、个树林入边。 呢只神兽嚟喎。 咁佢哋咧就追入去睇。就发觉，咦？喺地下有咁多脚人一路追住个脚人入去睇咧，同正话讲紧个 case 一样啦，就系、是、去到入到去无端端系冇咗啲脚人，唔知去入边嘅，只狼亦都唔见咗，系唔喺丛林入边。嗱，呢个系佢哋搬入去第一次遇到嘅目击嘅个案，就系呢一只狼。佢话呢个地方简直系佢哋系完全都。即系惊啊！佢哋 有啲匪夷所，真系几匪夷所思。因为嗱喺我嘅认知啦吓，人类历史里边，应该咁讲啦，到而家嚟讲啦，我哋啲动物学家研究到嘅人类历史咧，曾经喺地球上出现过嘅狼呢种生物，最巨型嗰种咧，就叫 dire wolf。咁 dire wolf 咧，其实佢嗰个 size 咧，约莫就系而家啲狼嘅大概三倍左右。未即系佢。你最多就话佢接近一只牛嘅 size，但系头先你讲个 size 系几乎系两只正即系所谓成熟咗个牛嘅 size 先至可以个口大到夹得住一个牛仔个头嘅。 系啊，仲有佢见过呢只狼唔系一次，佢见过两三次嘅咯，已经 见过两三次， 两三次嘅呢只狼佢喺个咁多年入边佢见过两三次，咁但系第一次就系、是、第一次就系呢个咁嘅个案啦吓，见过一啲佢形容见过一啲叫做。Invisible chopper， 即系 Invisible chopper， 即系隐形嘅直升机， 吓 斋听声唔见佢飞， 哦，即系听到直升机声， 听到直升机声，佢个直头听到系由南边飞过去北边咁样嘅个声音，咁佢大约系五十尺高，喂，五十尺高好近嘅啫，五十尺高，如果个直升机经过好近嘅啫，系咪？ 同埋个气压应该会感受到嘅， 系啦，佢直头系 feel 到，但系我想讲俾你听，系日头。 日头， 日头唔系夜晚。佢话佢直头系 feel 到系低飞，仲要系飞到好似喺你个头壳顶上高嘅。但系你揾唔到有架直升机喺度嘅， 视觉见唔到嘅， 系睇唔到嘅，完全睇唔到嘅。佢哋亦都见到啲咩咧？即系啲迷你嘅隐形战机啊！佢形容系一啲 迷你隐形战机， 迷你隐形战机。佢话佢大约五百尺高嘅啫，但系咧， 即系飞紧嘅地方系五百尺高， 听到声，睇唔到样。 即系听到大概五百尺嘅高空有一啲引擎声定系点啊？ 系啦，有啲引擎声啊。总之就系呢啲冚唪都系啲好难以置信。 佢嗰个地方附近系山谷啊、平原咧，定系咩？ 山谷， 山谷。 其实佢一个嗱， 其实如果大家上 Google Maps 去睇翻咧，你睇到佢个地方咧都几荒芜嘅一个地方嚟嘅。佢出边有一条公路啊，正话讲过一条公路就系40号公路 啊。40号啊， 其实40号或者叫191号嘅，即系佢有两个 number 嘅，即系重叠咗 嘅 咧。 美 国 嘅公路好多时都系咁嘅。 系啦，咁佢就40号或者叫191公路嘅一个分支路口去嘅。咁咧，其实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咧，其实去到，其实我都想去嘅，其实。因为太多神秘嘅古灵精怪嘅，咁嗱，即系包括正话讲过以上咁多种呢啲即系难以置信嘅嘢啦，甚至即系一啲好似好灵异、好鬼怪嘅嘢出现过啦，就喺呢个地方度出现。仲有即系其实我讲唔晒，因为佢有太多呢啲奇怪生物。咁、但系咧最有趣咧就系佢有好多嘅 UFO 目击个案。 又啱啱喺你讲 UFO 个案之前，我有一样嘢我喺度谂紧嘅。头先你讲嗰啲隐形战机嘅嘢咧，令我谂起一样嘢，会唔会系美国军部有冇啲咩特别即系嘅一啲 device 喺地方度试咧？因为唔出奇嘅， 系 、因为美国军部其实成日都试埋啲古灵精怪嘢嘅， 系啊，但系就冇佢哋唔知道，因为嗰阵时讲1994年啦。佢哋亦都作為一個牧場嘅即係平民啦，其實佢哋冇能力去知道究竟附近會唔會，喂，好老實講啊，佢喺內華達州飛架超級隱形戰機過去，你都唔會知啦。 但 係 因為你頭先講過呢個附近其實有軍事設施噶嘛， 呢個係講緊以前即係 Bottle Hollow 嗰個年代，1970几年，即係一啲好舊嘅軍事設施。嗱，我估佢附近未必係有一個空軍基地，或者係未必有呢啲。其实美国你周围都有军事设施嘅，但系你大定细啫。咁、但系可能佢唔系一个空军基地，或者唔系 Area 51嗰啲咁啊。但系其实呢个咧有趣嘅，呢、這个地方咧有啲人咧喺网上都系叫佢做 Area 52嘅，因为佢系计 Area 51之外第二个咧，即、就、系、是、最多传闻、最多嘢讲嘅 一个 地方嚟嘅。咁嗱，佢见过嗰啲飞碟咧，佢见过嗰啲所谓飞碟或者嗰啲神秘嘅飞行物体咧。包括系啲光啦，嗰啲光系会突然间出现啦，喺个天空嗰度出现啦，啲光即系一啲神秘嘅光点啦，系佢又唔系直升机又冇声，突然间有一点光出现咗啦，跟住嗰点光咧系会突然间好似佢嘅形容就系突然间好似缩细咗，跟住好快脆缩细就唰一声就冇咗嘅。咁跟住除咗呢度出现之外，会喺另一个地方突然间又出现啦。见过有啲系。formation 嘅，即系三粒或者系四粒拼 即系有所谓 pattern 嘅， 有 pattern 嘅飞行物啦，喺度飞过啦。佢哋见过嗱，目击嘅 UFO 个案喺呢一个地方系出现超过100单嘅， 即系 so far 有记录以嚟， 有记录以嚟系超过100单嘅。嗱，点解咧？点解我要咁讲咧？点解会有记录咧？喂，大佬，我喺我屋企见到 UFO， 我唔会记低佢嘅。但系点解有记录咧？慢慢再阵间第三节再讲。咁但系呢啲飞碟嘅个案咧，系多到数不胜数，佢自己都唔记得咁多。其他有好多人去到呢个地方，亦都目击过呢啲咁嘅神秘嘢嘅。佢曾经见过一次就系咩咧？有一单嘢咧，直头好有趣。佢形容咧就系佢见到有一架货 van， 一个 van 仔啦吓，应该话佢夜晚黑喺个牧场嗰度揸车，可能系翻嚟啊咁样点样啦。咁佢要揸一段路先去到佢屋企嘅。 系 佢揸下路咧。是见到有一架货 van， 是点讲迎面嚟 嘅。即係喺佢屋企向佢驶过嚟。 喺佢向佢驶过嚟。而嗰个货 van 好似唔停车咁样嘅。咁佢哋预备系会有交通意外。 有 impact 会撞。 甚至会预备撞。点知突然间个货 van 唔见咗。唔见咗不得止。个货 van 唔见咗之后呢，佢突然间呢系见到感觉到头顶有光。跟住佢见到个货 van 喺个天空嗰度飞紧， 一无啦个货 van 天空飞， 即系佢见到有个货 van 系原本喺路上嗰行下，突然间系喺个天空上高飞紧，佢正呆晒只头，点解会有个货 van 喺上高飞紧嘅咧？咁佢仲有一啲 case， 仲有啲个案 case 咧，佢哋形容过有啲嘅飞行器咧，系好细嘅啫，细到唔系可以有人坐到入去嘅，即系唔系有个正常人坐到入去嘅。OK， 我可以假设有架货 van， 佢有飞行能力嘅，即系无论系 鬼马神仙车咁啊， 乜都好啦。但系你都要有个人坐到入去揸噶。 系啊系啊。 但系佢话佢见过有啲咧系长型，佢形容过好似一个雪柜型嘅飞行器，会有闪灯嘅。是会在他们即是凌空飞起的，不是很高，但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坐到入去的。 嗱呢啲咁样嘅目击案，佢见过唔止一次嘅。普通嘅 UFO 光球佢见过好多次啦。呢、這个咁嘅雪柜型嘅佢见过一次啦。甚至有更加多三角形嘅三角形，即系我哋成日讲嗰啲三角形嘅不明飞行物体咧 ，TR3B 嗰啲 ，TR3B 嗰啲咧，佢直头系见过好多次有呢啲咁嘅嘢出现过。总之你讲得出嘅 UFO 形态，佢都好似差唔多都见过咁，系有过百单嘅报告喺入边。 嗯哼， 嗱呢单嘢咧发生咗咁多样嘢咧，其实咧某程度上令到阿 Sherman 呢对夫妇咧。其实佢系烦到呕电嘅， 当然啦， 佢哋 系咯，佢原本谂住想养牛 嘅 啫， 佢哋好惊，嗱，佢哋好惊嘅，佢哋只系短短喺呢度住咗两年啦，佢哋已经觉得，哇，我顶唔顺，大佬 烦到爆， 喂，即系咩神秘嘢都有出现，佢哋知唔知直头惊到点咧？喺屋入边咧，系装晒一啲叫做嗰啲门啊，嗰啲窗啊，全部落晒锁嘅， 嗯哼， 嗰啲锁咧，仲要系 heavy duty 嗰啲锁啊， 嗯哼， 即系话呢家人，除非佢真系有一啲嘢好惊。 嗯、 一系咧就佢哋超级地即系疑虑，即系我啲叫、嗯、即系乜嘢都惊餐懵嗰啲啊！一系咧就有啲嘢令到佢哋系啦，一系惊恐症，一系就有啲嘢令到佢哋好惊。佢话佢哋直头系所有嘅窗啦、门啦，冚唪系落几把锁啦、嗯，甚至佢哋有一个衣柜啊、 嗯， 有一个巨型嘅衣柜咧，衣柜里面都有锁嘅 吓， 即系话必要时佢哋系谂 匿入衣柜， 匿入衣柜跟住锁起自己嘅喺入边衣柜里边锁起自己。即系你谂下，要住一个牧场，要住到咁样嘅，你谂下几大镬？ 我而家谂紧嘅一样嘢就系、是、啊，佢哋其实而家应该冇喺嗰度住啦。 嗱，我再跟住第三节会讲个故仔嘅。 哦 okay、 去直至到嗱呢、這个叫做先前咪讲过有一个叫做Chris O'Brien 嘅人咧，咁其实佢一路 跟查呢啲事件， 其实佢一路开始已经系跟查紧呢个 Terry 夫妇佢哋住紧呢个叫做即系 Sherman Range 嘅地方。咁佢哋后屘已经叫改咗名，即系当地人都改名叫 Skinwalker Range， 因为系。嗰啲土著覺得係同 Skinwalker 有關 啊嘛，咁佢一路其實一路追蹤緊呢啲咁嘅事件嘅，咁直至到咩咧？去到1996年啦，佢哋94年搬入去啦，直至到1996年咧，呢個 Chris O'Brien 咧就覺得，咦，唔係，件事應該有啲進展，或者會唔會話即系问佢，佢觉得呢啲古仔，佢讲出嚟嘅呢啲古仔系真实嘅故事嚟嘅，但系点解好似冇人怀疑呢啲嘢咧？于是乎咧，佢就帮佢哋将呢个古仔咧就抌咗上去个报纸，当地嘅报纸上高嘅。咁、个报纸就喺1996年咧就出咗当地嗰份报纸咧，就将呢个叫 Skinwalker Range 嘅古仔讲出嚟。咁而当时咧，亦都吸引咗一个人对于呢件事好有兴趣，于是乎佢就想谂下。咦，不如我接管当地呢个地方就做一个研究好唔好呢咁。咁呢个人咩人呢？呢个人系一个咩人呢？下一节继续讲俾大家听。第三节嘅 MJ 十三啦，有我同埋阿毛喺度，咁啊继续讲紧呢个皮行者之旅啊，呢个地方咁啊，正话讲到呢、這个Sherman 啊，即系呢个农呢、這个牧场主人啊 Terry 同埋佢嘅太太同埋成家人咧，即系佢哋94年买咗呢个地方就遇到呢啲咁嘅嘢啦。喂，大佬好辛苦嘅。即系我做得牧场主人养牛养成嘅，我梗系希望即系平平淡淡、舒舒服服过。 你就算唔平淡舒服，即系你起码唔系我买咗牧场，我净系可以喺间屋里边啊嘛，即系加咁多把锁，基本上佢仲惨过住 apartment 喎。 系啊，冇错，佢仲惨过乜？咁所以咧，佢两年啦，佢顶唔顺啦，咁佢亦都即系中间同正系讲过呢个 Chris O'Brien 咧，就倾过呢啲嘢啦。Chris O'Brien 都系一个即系资深嘅研究者，佢好专心地去献身地去研究呢个 Skinwalker Range 啊，或者呢个叫 Gorman Range 啊、Sherman Range 呢一个地方，即系因为太多呢神秘嘢啦，所以咧佢即系佢觉得呢件事要俾人知道，拱咗上个报纸度，咁啊认识咗咧喺拉斯维加斯咧就有一个嘅。我形容叫百万富翁啦，呢个百万富翁咧叫 Robert。嗱 ，Robert 咧，我慢慢讲啦。Robert 咧，佢有佢嘅古仔嘅。 即系当 Robert 原来咧，佢系一个百万富翁啦。咁佢点样起家嘅咧？其实佢系一个喺拉斯维加斯系做一啲叫做即系地产生意啦，或者系起喺就开一啲嘅 motel 啊，或者一啲。即系一啲酒店咧，即系好平价酒店嘅一个。 我以为佢喺赌场起家。 佢唔系赌场起家，佢真系一个好平民性咁起家嘅。 O K O K。 咁佢咧， 即系佢都系做生意嘅。 做生意嘅嗱，其实嗰个 case 系咩咧？就系、是、又系一次嘅 case 咧，就系当佢十岁嘅时候咧，咁佢譬如佢个阿爷啦，同埋佢个阿嫲咧，就试过喺条公路度揸车啦。咁然之后咧，又系类似见到一啲。有啲光一路咁冲埋去佢哋嘅车度，佢哋其实预备会死嘅，佢哋谂住系会死噶， 佢会撞噶。 点知咧奇怪地冇死到，跟住佢哋就见到嗰啲光嘅嘢咧喺条路度冲埋嚟，佢开头以为系架车嚟，以为车嘅车头灯，但系嗰个嘢冲到埋嚟嘅时候，突然间咧系九十度转咗个弯，跟住就飞走咗嘅。咁佢话：咦，咩嚟嘅咧？咁即系当时其实对于呢对老夫妇嚟讲咧系好惊，亦。但系呢对老夫妇从此之后咧，就深信呢个世界有一啲叫不明飞行物体啦，即系有 UFO 出现。因为佢见到呢件嘢，初头以为架车近距离飞埋嚟，但系佢系凌空飞，跟住系转九十度弯走咗去，你架车都唔得啦。 地球上暂时未有车可以喺一个咁高速嘅状态之后咁做。 系啦，咁佢哋咧就觉得呢件事系令到佢深远地影响咗佢哋觉得有 UFO， 包括佢哋个孙，即系呢个 Robert。咁 Robert 嘅全名叫咩咧 ？Robert Bigelow。即系佢个全名叫 Robert Bigelow， 咁咧就因为咁嘅原因咧，阿 Robert 即系呢个 Bigelow 啊，呢个 Robert 先生咧就好细个开始咧就对呢啲解释唔到嘅神秘现象啊、UFO 啊呢啲咁嘅嘢咧就充满好奇。嗱咁啊，因为佢喺度长大啦，咁佢亦都喺拉斯维加斯做到佢嘅地产生意啊，即系慢慢就变成一个亿万富翁啦，即系话一个极有钱嘅 millionaire。 是 billionaire， 是 啦，即是一个好有钱嘅人嚟嘅。好啦，咁啊，当佢认识咗呢个报，睇咗呢个报纸嘅报道之后咧，跟住佢亦都同呢个 Chris O'Brien 咧就搭路，就话：咦，与其系咁，呢对 Terry 嘅夫妇亦都谂住离开呢个农庄啦，即系唔再住呢度，想卖咗佢啦。咁佢谂下，喂，不如咁啦，我买咗呢笪地方好唔好咁？咁佢咧就联络咗呢个 Chris O'Brien 咧，就搭上咗大家倾掂数啦。咁就决定喺1996年咧，阿 Robert 就买咗呢一个 Sherman Range 呢个地方，就 own 咗呢个地方嘅。嗱，咁其实佢都 OK 嘅，因为我 own 咗呢个地方啫，我买咗呢个地方啫。但系我都需要有个人去帮我，即系喺个现场嗰度带路啊，或者系即系因为地方好大，同埋即系需要去管理翻呢个牧场入边嘅嘢啦。咁所以咧就佢请翻呢个 Terry 咧就喺呢个地方嗰度工作嘅。 但系 Terry 又要住翻喺度。 嗱，即系佢可能卖咗个地方啦，即系一个相当唔错嘅价钱卖咗俾阿 Robert 啦。咁然之后佢，但系佢可能你卖咗咁啊，我冇咗牧场，我冇咗生计噶嘛，所以佢咪哦冇唔紧要，我咪当系一路管理呢个地方翻工咯，即系可能夜晚走嗰只啦，或者即系间唔中喺嗰度住啦咁。咁个好处就咩咧？就唔系净系得阿 Robert 喺度住啊嘛。阿 Robert 咧系引入咗好多嘅科学家入去呢个地方嗰度做， 即系揾到研究者， 好多研究者，好多人一齐去研究呢个地方所发生嘅灵异事件啦、UFO 事件啦，一啲解释唔到嘅 怪事啊。 其实佢系揾咗好多人喺入边住嘅，包括揾咗好多嘅嗰啲叫做咩？嗰啲叫兽医啦。 系啊，正常。 如果一有啲牛只被肢解咗，佢哋第一时间啲兽医都系。研究嘅验尸啊，咁样啦。 如果见到超级巨型狼，又要佢哋去睇下。 深敲即系佢需要呢啲咁嘅人咧，仲有啲科学家啦。佢甚至乎咧系喺个牧场上高咧，周围嗰啲嘅电灯柱啊，或者啲树上高咧系装晒啲闭路电视啊。总之系成个地方 监察 晒成个呢个叫 Sherman Range 嘅地方。嗱，佢 own 咗呢个地方噶啦，已经系成个地方。 即 系 俾私人地方啦， 私人地方 own 咗噶。好啦，咁然之后咧，跟住佢就一路成立咗一个叫小组，一个小组叫咩咧？一个小组叫 National Institute of Discovery Science， 即系一个叫做一个叫科学科学发现嘅一个国际嘅学会啊。咁嗱，简称咧就叫做 NIDS 嘅 NIDS， 咁啊叫 NIDS 一个咁嘅小组啦。咁就 即系进驻晒啲科学家就研究呢个地方。喂，有边一个地方好得过呢个 Sherman Range？ 系啊，好多 sample。 你要研究鬼嘅又有，你要研究神秘现象嘅嘢又有，你要研究怪物 又有 UFO 又系啊，怪物又有 平行空间乜鬼嘢你都可以喺入边研究到晒。咁所以佢就成立咗呢个小组就喺入边工作嘅，甚至佢开咗个网页添嘅，开咗个网页叫 NIT 呢个网站咧，系将佢哋研究到嘅嘢咧系拱上去。个网上即系写晒一啲论文，系发布出去嘅。咁啊，呢个 Robert 咧，即系一个都几即系叫做咩啊，都几 好热心啊， 好热心嘅人， 好热心啊。 咁仲有呢个 Robert 咧，其实喺1990几年嘅时候咧，亦都被即系介绍咧，就认即系加入咗去呢个国际一个飞碟嘅好大嘅一个组织，叫 MUFON。 嗯， 佢入咗 MUFON 嘅，喺入边做嘅。咁即係一路搜翻嚟講咧，佢就一路喺度做緊呢啲咁嘅研究，亦都喺度做緊一啲咁嘅資料調查咁樣。咁但係咧有趣咧就係隔咗幾年之後咧，佢將 NIT 入面嘅報告咧，成個網站咧係刪咗 嚇， 係刪咗個網站，唔公開個網站嘅。佢哋研究到嘅資料咧，冚唪唥都唔公開噶啦。後屘咁嗱，曾經有人去問過 MUFON 裏面嘅人，喂，咁阿 Robert 佢幾好啊？即係入面一路幫手做研究，又提出，即係又動用一啲資金去俾 MUFON 去做一啲 UFO 研究，其實應該係一件好事啊。係 啊， 但係 MUFON 嘅人話其實唔係，佢去到後期中段一段時間，佢加入咗之後咧，佢有啲 file 咧，佢係封鎖咗，佢研究完之後佢唔放翻出嚟嘅，即係隱蔽咗嗰啲 file 唔放翻出嚟， 叫做即係閉門研究， 閉門研究咗呢個 case， 即係。佢有資料啦，但系就外界冇辦法知道啦，即系資料唔公開。但系喂，對於 MUFON 呢個網站嚟講，好奇怪噶嘛，因為喂，我哋就目的就係想公開 UFO 嘅資料俾國民知啊嘛，俾美國人、俾全世界知啊嘛。咁點解你會入咗嚟研究咗啲資料就封咗咗冇咗咧？咁咧，阿 Robert Bigelow 咧，就因為咁嘅原因咧，就即系喺 MUFON 入邊亦都引起一啲好大嘅風波。嗱。比较有趣嘅咧就系呢个 Robert Bigelow 咧系一个极低调嘅人嚟嘅，佢从来都唔中意接受访问，从来都好少即系你我幻想好似赌神高进咁样啦，又唔系多影相，即系好多人唔系好知佢咩样嘅，系直至到近年先至开始即系曝光率多咗啫。佢早排初头研究系成立 NIT 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唔多曝光率嘅，就或者啲人都甚至知道有咁嘅人，但系唔知道佢系 唔知道样嘅。 唔係好高調啦，應該話好低調咁去處理佢嗰啲嘅研究或者佢自己嘅工作啊咁樣。好啦，呢個咁嘅個案，呢個咁嘅地方就亦都吸引咗好多人去睇咧。咁其實咧喺外國有傳媒最近嘅啫嚇，即係最近出 launch 出嚟呢個節目咧，即係可能先前有聽 MG 十三都聽過。Jesse Ventura 即系一个专系拆解阴谋论嘅一个前美国嘅州长咧，咁佢咧就佢以前系州长嚟嘅，咁就退咗休之后，即系唔做州长之后，即系辞咗工之后咧，咁佢就变翻做一个调查员啦，咁佢就专系收集好多调查好多嘅即系阴谋论嘅资料，跟住就做一个节目咁啊，叫 Conspiracy Theory with Jesse Ventura， 咁大家都听过啦。咁啊好啦，咁啊 Jesse 咧就真系。收到有一個報告，咁佢有一次咧就收到有個人就話有啲嘢好concern，就希望佢研究究竟呢個 Skinwalker Range 有啲咩咁奇怪。咁佢話咩咧？佢就係話呢個 Skinwalker Range 咧，即係嗱講緊呢個係講緊近年嘅事啦嚇。佢覺得呢個 Skinwalker Range 咧係可能同一啲 UFO 有關嘅嘢嚟嘅，而亦都可能同政府入邊嘅聯合入邊咧係即係政府入邊係有參與呢啲嘢嘅。嘅研究嘅，咁究竟佢哋喺入面做紧咩咧？咁 Jesse Ventura 咧就同埋佢个小组咧就开始去研究啦，咁就开始去 check 呢个地方或者 check 呢、這个Robert Bigelow 嘅嘢嘅。好啦，咁曾经有一次咧就系佢有两个伙计啦，其中有两个伙计咧就去到呢个 Skinwalker Range 嘅门个闸口出边啊。咁佢出面就係準備入去調查，佢哋揾好多一啲叫做 whistleblower， 即係揾好多啲泄密者或者叫爆料者咧，咁同佢哋做嗰啲訪問嘅，咁就話：你可唔可以帶我哋入去呢個 Skinwalker Range？ 居然有一啲研究者話：我死都唔入去噶啦！佢話呢個地方係非常恐怖，亦都非常危險嘅，我唔會入去呢個地方。 危險咧？ 危險添嘅，直頭係話佢話我哋點都唔會入去噶啦咁。咁佢就覺得奇怪，點解你會唔入去咧？咁跟住再揾其他嘅研究者，有啲研究者就係得，我哋可以帶你入去呢個 Skinwalker Range， 即係偷偷地入去。 嗱，那个问题就系点样咧？就系、是、话如果我哋入去咧，一定要拣一个好夜、好黑嘅夜晚先可以入到去嘅咁。 嗯，即系当偷入， 偷偷地爬入去，因为其实佢个闸口好简单，一道闸咁连拉埋，嗰度闸仲要好矮嘅，半个人咁高嘅，你系爬到入去嘅嗰度闸。而家都系咁样嘅道闸，即系门口有个牌写住 keep out， 即系。你唔好 入，不准进入啦， 不准进入嘅。或者小心入边有狗嘅，咁其他冇噶啦，冇咩防范嘅。即系佢唔系 Area 51咁拉晒铁丝网， 唔系高设防啦，我感觉 唔系高设防嘅。咁嗱，其实 daytime 嘅时候，即系日头嘅时候，佢哋试过，其中有一个调查员试过爬入去嘅。入咗去之后，佢话嗱，你入去，我哋唔会入去嘅。我即系嗰啲调查员话，俾我死都唔入去，因为惊住入去唔想俾人开枪打死嘅咁。咁、但系佢去到门口睇又冇警卫，乜嘢都冇。 呢、 這 个所谓危险系人造成嘅危险， 佢净系话危险啫。咁所以咧，佢哋去到现场睇冇啊，附近又冇人，乜嘢都冇，咁咪爬入去睇下啦。咁其中有一个就唔敢入去嘅，咁有一个咧就爬咗入去就行入去，冇一个石沙地咁样咯，侧边有草咁嘅地方，咪行入去啦。佢行下入去嘅时候，突然间个人拧住面走，跑翻出嚟。咁一跑翻出嚟就跨过个栏落翻地，咁佢问你做咩？成日见到啲咩啊？咁佢话我咩都见唔到，不过我行到去有一个转弯位嘅时候，突然间感觉到有啲电流咧系打落佢只脚嗰度啊！即系佢突然间 feel 到有啲电流系袭击紧佢只脚，咁佢好惊，所以佢即刻拧转身走翻出嚟。咁佢唔系入咗好远嘅，佢入咗唔知廿几尺咁嘅范围入边，就已经遇到一啲咁样嘅事件，就走翻出嚟。 即系有 trap， 好惊，佢好惊。咁佢跟住咧亦都惊啦，咁其中呢个咁嘅涉物者又唔敢带入去啦。跟住佢认识咗另外一个当地好多人去研究 Skinwalker Range 嘅，有个人亦都话 ：，OK， 我带你入去，但系要拣一个好黑嘅黑夜入去嘅。咁佢哋就透过呢个好黑嘅黑夜咧，就入咗去呢一个 Skinwalker Range 入边，咁就去到一啲即系鸟无人烟嘅地方嘅。佢哋都好够胆嘅，就咁入去又冇带武器，乜都冇。好啦，入到去点咧？真系俾佢，但电视都拍埋出嚟，系俾佢见到有神秘光点喺个天空出现。个神秘光点系可以系由一点突然间变咗做两点，两点嘅光点再变咗做三点喺佢面前出现，突然间好似暗咗，熟一声熄灯咁就全部唔见晒。但系嗰啲光点喺度飞嚟飞去，佢哋 feel 到咩呢？其中佢哋 feel 到有啲人就 feel 到毛管竖起晒啦，好似有啲电即系静电嘅感觉啦。咁佢哋即系佢哋系。即系本身佢哋做开呢啲调查，但系佢冇调查过呢啲咁嘅奇怪灵异事件噶嘛，所以佢哋都惊惊地要走。好啦，喺呢个位咧，佢哋决定，喂，好啦，我呢个位睇完啦，我去第二个位睇先。咁佢哋就上车，就谂住揸架车去另外一个位置睇下，去 Skinwalker Range 另外一啲地方嗰度爬入去睇。佢难以解释，佢哋喺架车嗰度咧，系听到啲咩咧？个车嘅收音机系俾人干扰咗。点样干扰咗咧？系突然间出现咗有啲好似机械声咁嘅声，佢叫佢你走啦咁啊！ 吓即系机械人讲嘢咁。 嗰把声直头你幻想好似睇变形金刚嗰啲博派机械人讲嘢嘅 ，get out 咁样嗰啲咁嘅声，get off 咁样，跟住有啲就话pure evil 咁样嘅声，讲啲咁嘅嘢。佢话佢哋直头系。解释唔到点解个收音机会咁样，两架车出现嘅情况一样，两架车个收音机系俾呢啲电子声干扰咗，但系明显地讲紧一句说话，就系、是、嚟叫好简单几个嘢，就叫你走啦，魔鬼啊， 轰 佢哋，叫佢哋走。佢哋嗰啲调查员就佢话形容系喂大佬，我哋拍呢个节目系讲阴谋论嘅，但系我哋冇谂过 变咗灵异节目， 变咗灵异节目啊！佢哋就系唔知道有点反应咁啊。去第二个地方睇啦，亦都系见过一啲佢哋见唔到啲怪兽，但系佢哋见到即系又系有啲即系古灵精怪嘅光点出现啊咁样。咁总之佢哋就惊。第二个地方亦都又系见到啲光点啦。咁啊，跟住收队啦。好啦，咁呢件事咧就引发咗佢哋更加奇怪，点解会喺呢个咁嘅牧场入边会有咁多呢啲嘢发现咧？会唔会就真系好似嗰啲印第安人咁讲，系由一个 skinwalker？诅咒咗呢个地方，而开咗一个另一个空间，所有好多其他空间嘅古灵精怪生物，包括啲中即系防弹嘅狼啊，啲巨型嘅猫啊，或者啲隐形嘅黑影人啊，嗰啲喺个地方出现，即系喺另一个空间嚟咗呢个空间喺嗰度出现咧，咁佢哋解释唔到。咁唯一佢哋谂到嘅嘢咧就系、是、，OK， 我要去直接就去要揾呢个叫做 Robert Bigelow 嘅。 嗯 啊、Robert Bigelow 是一个亿万富翁来的、嗯、他成日都出入很多的演讲、啊、因为他本身对 UFO 很有研究或者他很有兴趣，所以要找他呢其实不是很难的，他知道他在哪个 event 出现，他就直接就踩入去找 他， 他们就有些人踩去找他之前呢都先要做一些 research 的，他已经发现了一件事很奇怪，他们这班调查员呢 Jesse Ventura 他们的调查员发现了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嗱、 嗯， 正话讲紧佢有两个调查员就去咗入咗去就见到一啲 UFO 嘅。系啊系啊 系。阿 Jesse 就问佢：，喂，你见到 UFO， 你系咪应该要同美国嘅即系一个我形容即系一个民航处啦吓，叫 FAA 啦。 系、嗯、啊， 你有冇同 FAA 问过 确认啊？ 确认系咪 UFO 先？ 系啊，佢可能系飞机嚟噶嘛。 佢有趣就系话，我哋打过去政府，打过去 FAA 报道、嗯、，FAA 讲咩咧 ？FAA 话：，哦。我哋而家對於所有嘅 UFO 調查咧，我哋都全部交由一間公司去處理嘅。呢間公司叫咩咧？叫做 Bigelow Aerospace Company。 嚇、啊， 即係話 Robert Bigelow 咧成立咗一間公司， 包起嘅， 包起咗所有民間嘅 UFO 調查報告。Jesse 就話：，喂，冇理由喎、啊，點解佢憑乜嘢？佢接管咗全個，喂大佬啊，我有見到 UFO， 我梗係交俾軍部研究噶啦，理所當然啫。點解會交咗俾間民間嘅公司去研究嘅咧？ 即係點解政府係會交俾民間做？ 嗱，佢諗嗰樣好有趣嘅就係、是、話，喂點解會交俾一間民間？譬如話我要出兵去攻打或者要做一啲秘密行動，我揾 Navy SEAL 去做嘢啊，啱啱先？咪軍部啊嘛。但係點解最近美國會咁得要佢哋會成立即係開咗一間？即係揾咗一間民間嘅即係僱傭兵啦，叫 Black Waters 啦、嗯，即係黑水，嗯、即係呢間咁嘅公司去做一啲民間嘅入侵行動或者拯救行動或者係一啲刺殺行動，就是、由 Black Waters 呢間公司做。佢、嗯、哋覺得奇怪，點解連 UFO case 都交俾一間民間公司？ 點解用外判呢啲嘢？冇理由外判， 冇理由去外判㗎。佢憑乜嘢 Bigelow 會有咁大權力去將 FAA 嘅所有研究交咗去俾 Bigelow 呢間 Aerospace， 即係一間？即系航天公司去研究咧，佢、嗯、哋奇怪嘅，佢哋解释唔到嘅，咁佢哋亦都查唔到背后嘅资料嘅，咁佢哋直接谂住去揾 Bigelow 问啦，咁第一件事首先去咧就咩咧，就去咗 Bigelow 呢间 Aerospace 嘅公司，好、 嗯、 有趣嘅就系 Bigelow 呢间公司嘅 logo 咧，直情系一只小灰人嘅样嚟嘅， 吓、 啊、个 logo 啊！ 又同 Little Green Man 有關， 系同 Little Green Man 有關嘅，即系嗰啲小灰人嗰個 logo 直頭係外星人嚟嘅，係冇得否認。直頭我將張相或者 po 翻喺今集嗰度咧，大家睇到嗰、那個 logo 直情係一個外星人嘅個頭嚟嘅。佢哋跟住去到現場間公司，即係嗰個公司亦都好大噶啦嚇，有曬落曬閘啊，有曬警衛荷槍實彈，嗰啲警衛嗰頂頭頂嗰頂 cap 帽同埋心口個 logo， 亦都係呢個外星人嘅頭嚟嘅。呢間公司就係叫做 Bigelow Aerospace Company。嗱，其實大家而家上網係揾到呢間公司嘅網站噶嚇。 OK， 好啦，你明唔明啊？一件事就係已經去到一個陰謀論嘅地步啦。點解 Bigelow 會有咁大權力呢？咁啊 ，Jesse Ventura 直头就踩入去，就揾唔到 Bigelow 啊嘛，直头踩去 Bigelow 会出现嘅 event 啦，直头踩入去揾佢。佢话：，咦，我系 Jesse Ventura， 我想访问你，点解你会同一啲即系 UFO 嘅研究有关嘅咧？嗱，我知道你系一啲即系好中意研究呢啲古灵精怪嘢嘅人嘅，咁你系咪接管咗呢个地方咧？呢个 Sherman Range 呢个地方咧？咁阿 Robert 就好理所当然，系啊，我1996年已经买咗呢个地方，而家研究咗呢支嘅地方噶啦。咁总之我就喺度做紧研究啦。咁佢话：咦，我哋听讲你系即系曾经系 Move On 嘅人，咁你又将呢啲资料隐藏咗，而家又唔再讲。我想问下你，你系由乜嘢嘅？有咩 connection 令到所有 UFO 研究嘅报告都要由本来由军由政府去研究嘅嘢，点解而家突然间会变咗落去你呢间民间公司嗰度研究嘅咧？咁 Robert Bigelow 谂咗一两秒钟，跟住佢就搭住 Jesse 嘅膊头，佢哦呢个系好长嘅故仔啊，咁跟住就冇再交代咯。咁跟住佢就走咗啦。 即系一句 ，this is a long story。 this is a long story。但系Jesse 理解到佢呢句说话就系、是，如果我讲晒俾你听，我会死嘅，咁即系咁嘅意思啦吓。咁啊，咁佢就走咗去个会场入边咯。咁啊，当时 Jesse Ventura 咧又好醒目嘅，佢唔系净系佢自己一个入去，佢安排咗其中一个助手，其实系佢个仔嚟嘅。 佢安排咗佢嘅仔咧，就喺会场入边、 嗯、 见到 Bigelow， 跟住又去捉住佢， 又 再同佢倾，问佢好多嘢，问佢：咦，咁你相唔相信？这个世界系有 UFO 或者有外星人嘅存在咧？咁佢、哦、我绝对相信有 UFO 啦。如果唔系，我唔会咁有兴趣研究啦。咁，咁佢话嗱，我就听翻一啲嘅传闻或者外边嘅一啲资料咧，研究咧，佢相信。你哋呢一个 Bigelow 呢间公司入面咧，曾经喺呢个叫 Skinwalker Range 里面呢个牧场入面咧，曾经同一啲外星人系发生过激烈嘅战争，而且系死过人嘅，系咪咧咁？咁佢就知唔意对，冇呢咁嘅事，即系以我咁啊耍走咗佢啦。咁即系跟住佢话，喂，咁你系咪觉得？我想问下你，你同唔同意外边所讲？其实在你这个 Bigelow Aerospace Company 里面其实是有跟外星人合作在这里做一些的研究的。那他说、我不知道怎样答你，但是总之我就收到一些 的指示，就是我不可以讲太多东西给你听。那跟着就不答他了。好了，那跟着他们呢就开始觉得很即更加奇怪了。本来这个地方充满灵异的，跟住充满有 UFO 个案的，点知由一间公司接管了之后呢，他们就觉得这间公司背后可能有嘢。咁他们再去调查，就问到一个叫 Alex Jones 的，其实大家喜欢听 UFO 嘢、古灵精怪、阴谋论的嘢呢，美国有一个我形容一个肥仔啦。咁佢呢把声拆晒㗎啦，咁但係佢係亦都成日都有一啲嘅节目㗎，即係好似 MJ13 咁，成日都会有啲节目去讲呢啲嘢。咁但係佢有一啲好第一手嘅资料嘅，佢呢啲真係专家啦。咁 Alex Jones 呢，咁就佢去搵 Alex Jones,Alex Jones 就话、OK， 你要知道 Bigelow 背后嘅古仔呢，你唔係去搵 Bigelow、你要去搵呢，係要搵一个叫 John B. Alexander 嘅人。 John B. Alexander，John 即系 J O H N 啦、嗯、，B 啦，一个 B 字啦，一个 initial 即系佢中间嘅名啦，跟住个姓就叫 Alexander 嘅人，咁佢就话你要揾呢个人，嗱，我话俾你听，呢个人咧系将所有嘅资料咧系佢系同 Bigelow 同埋美国军政府中间嘅桥梁嚟嘅。John B. Alexander 系曾经一个退休嘅军官嚟嘅，佢系有一个好大权力。嗱，总之，佢话 Jesse， 我讲俾你听，总之呢个人系一个好狡猾嘅人，亦都一个极度危险嘅人。但系你要去访问佢，你就可以攞到更加多嘅资料。 即系佢就系 key man 嚟， 佢就系 key man。 嗯， 咁咧，嗱，其实喺零五年嘅时候咧，阿 George Knapp 即系正话讲过嗰个调查员啦 ，George Knapp 咧，同即系都系研究啦。咁佢零五年其实亦都深入去研究，亦都印过一本书嘅，出过一本书嘅，咁就叫做。Hunting Skinwalkers 嘅有一本书出咗嚟嘅，咁佢就系亦都系去调查呢啲嘢，而 George Knapp 亦都觉得呢件事背后亦都同 John B. Alexander 呢个人呢、這个退休军官系有密切关系，咁佢哋就去调查究竟中间发生紧咩事。好啦，中间发生咩事咧，可能要开多一节啦。四节嘅 MJ 十三啦，咁啊讲埋呢个 John B. Alexander 呢个咁嘅退休军官啊，其实咧佢系应该系1956年咧，其实已经入咗军部噶啦，咁啊已经系一个即系都唔系得个低级嘅少校嚟嘅，即系一个军人啊军官啊，咁佢到1988年，应该已经系一个。commander 咁嘅形式系即系 司令级噶啦， 司令级嘅即系高级嘅军官咁啊退休啦。咁佢咧曾经服役过嘅一啲战争嘅越战啊，嗰啲佢自然已经系参加过啦。咁亦都系军部里边一个叫做 special force team， 即系一啲特种部队嘅军人嚟啦吓。咁佢亦都系喺呢个朗劳列根1987年嘅时候咧攞过一啲嘅。即系国家嘅一啲嘅，即系奖牌啦、勋章啦，即系都系一个几高级嘅人嚟嘅。咁同埋佢而家咧，其实佢仲系喺同埋佢太太同埋两个细路咧，就喺呢个拉斯维加斯嗰度住。 喂，直头有晒、嗯，网上系揾到晒佢啲地址啊，嗰啲嘢噶，全部有齐晒、嗯，所以直头 Jesse Ventura 直头走去揾佢，直头真系揾佢问佢呢样嘢。咁佢话问佢问翻佢话，咦？呢个地方点解会咁有趣嘅咧？点解会系交咗俾阿 Bigelow 去做接本咧？咁佢就好理所当然，哦，好简单啫，成件事系由我 set up 嘅咯。佢话。哦系啊，佢直接答佢，佢成件事系由我 set up 噶，系我搭桥俾佢同政府联络。Bigelow 而家系真系，即系佢嘅演绎嘅意思，背后意思即系话，其实而家 Robert Bigelow 呢个富商呢、這个咁嘅亿万富翁，其实系帮政府做紧嘢。 嗯哼， 即系话所有嘅资料研究系交俾佢。嗱，有趣嘅就系咧，当你上去呢个 Bigelow 嘅 Bigelow Aerospace Company 呢度睇翻佢嘅网站咧。你見到原來佢哋咧已經係研究緊太空科技嘅，即係 Bigelow 呢個人佢間公司係研究緊太空站，一個叫 Genesis 嘅太空站。Genesis 第一期、Genesis 第二期嘅太空站係差唔多一模一樣嘅，但係其實佢已經係研究緊喺 Bigelow Aerospace Company 裏邊呢間呢個工廠裏邊咧，其實係研究太空科技嘅，即系用紧一啲民间嘅公司研究紧一啲太空站嘅技术，佢哋曾经系利用其他国家嘅发射火箭嘅方式啦，系将太空站系成个太空站而家系喺地球外边系有两个太空站系由 Bigelow 自己公司起出嚟嘅。嗱，佢哋相信其实 Bigelow 呢个人咧，亦都系上过太空嘅。喂，你上太空唔系咁容易啊！但系 即系平民上太空真系， 就算你系有钱人都未必有咁嘅机会。 唔系净系钱嘅问题， 佢而家直头系起咗个太空站，即系话其实佢本身应该系要根据美国政府系要 support 佢，佢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咁而佢哋亦都相信，嗱坊间嘅人亦都相信 Bigelow 呢个人，其实佢嘅研发嘅技术有好多咧系外星人科技嚟嘅。而家大家就喺度估紧啦，究竟 Bigelow 呢个人系唔系利用咗呢个地方研究，亦都同外星人合作，而喺 Aerospace Company 里边咧系用紧太空人、外星人嘅科技，系起咗啲太空站，而家系放咗喺地球嘅外边。仲有佢嘅研究入边咧，佢发觉佢好努力去研究呢个太空站，但系呢个太空站系民用嘅，系只系得佢自己有机会上到去嘅。究竟点解佢要做一个太空站而唔系益咗成个国家，系佢自己匿喺上高咧？ 奇怪， 好奇怪嘅一件事。究竟会唔会系嗱？佢哋相信啦，因为喺佢哋嘅理解就系、是，究竟会唔会系遇到有啲咩事，或者外星人袭击嘅时候，而佢系可以只身逃离而匿咗上太空站上高生活咧？即系唔喺个地球度咧？佢哋到而家解释唔到呢件事嘅，到而家亦都冇人可以证实到究竟 Bigelow 呢个人点解由 MUFON 里边尝试去研究 UFO 档案，即系好主力研究 UFO 嘅调查员，变成一个政府嘅一个棋子，而家佢直头帮美国军部政府做紧嘢， 奇怪，真系奇怪。嗱，头先我喺度谂啦，即系第四节之前咧，听过第三节嘅时候，我喺度谂，其实会唔会系？即系曾经佢喺Skinwalker Ranch 呢个地方做研究嘅时候，发生过啲咩事？佢可能同外星人有接触过，而呢个接触可能系死人嘅，即系有人伤亡。咁而结果系可能有另一种因缘际会，佢就要即系去到美国政府出面，先至可以同佢摆平呢件事。 我觉得可能是有咁嘅事，因为呢已经根据好多嘅报告或者当地嘅 whistleblower 嗰啲爆料者讲呢，其实佢哋相信或者係有研究 ,even Chris O'Brien 佢哋嘅研究都有㗎，即係佢讲过话报告出过嚟呢係有喺 Bigelow, 即係喺 NEED 入面嗰班人，而家分咗好多个 group 啦。Aerospace Company 是一班人， 这个是后期的嘛， 后期一班人，但是 NEED 即是早期搬入去那班科学家研究， 早期在这个 Skinwalker Ranch 里面买了在里面研究那班科学家 是有人死过的，是不是一个的，是有几个人试过是有重伤， 是死过人的、嗯、但是他究竟他们所谓的重伤死过人是不是跟外星人的斗争呢，定是跟那些所谓的奇怪怪物 那、嗯、神兽 那些神兽那些古灵精怪东西是发生过一些冲突呢，出现过一些原因而受伤或者死亡呢，死肯定是不止一个人死过的，是死过几个人的，曾经是有这样的过程出现、嗯、有些人的死法呢是有高辐射的， 高辐射 就是在他死了之后在尸体上高发现有一些很高的辐射的水平、 嗯、 他们解释不到，也都没有人知道究竟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当然这个 Robert Bigelow 死后都不认或者死后都不去承认这件事、 嗯、 也都不肯去说，但是呢他有一件事有趣的，就是这件事大家可能未必知道的，在 NEET 这个网站未封未停这个网站之前呢，Bigelow 入面的网站有很多啲，即系有好多文字喺度嘅。其中有一啲文字就系提到有一样嘢叫做 UFO friends 嘅 ，UFO 即系形容即系外星人朋友。嗯、可能嗱，因为呢啲字眼咧，所以有啲人就估计究竟佢系咪同外星人合作。但系咧，当 Jesse Ventura 或者当 Jesse 个仔去到面对面问阿 Bigelow 嘅时候咧，阿 Bigelow 佢居然话：我冇提过，我唔觉得有啲咩 UFO friends， 即系佢。佢、嗯、嘅言语间即系话佢死口唔认，但系你唔好忘记你先前嘅网站系 po 咗呢啲字眼出嚟嘅、嗯，即系有一对文字系出现过呢个字眼 嘅， 系有人见过，亦都有人 capture 过啲图出嚟噶啦。只不过 NEET 个网站一删咗之后咧，就大家去唔翻， 冇得再 track 嘅， 冇得再 track， 但系已经有人 cap 个图攞过出嚟。咁、嗯、佢就话：喂，点解你当初喺你网站嗰度会承认有 UFO friends 呢样嘢？但系去到我哋面对面同你讲嘅时候，你就好明显地。转咗口风，或者系觉得冇啊，我哋冇咩叫 UFO friends 啊，我唔明白你讲咩，即你明唔明？即系转咗个口风，死口都唔认。咁嗰啲人就觉得其实佢喺呢一刻个位咧，佢极有可能系同外星人已经系合作咗，或者系政府要佢 shut up， 唔俾佢讲嘢。 嗯 咁所以咧，佢就冇办法可以再泄漏到呢一口风出去。包括佢就系讲过一句：哦，我系受到即系有人同我讲过，唔好周围同你讲，唔可以讲咁多嘢俾你听嘅咁。咁、 嗯、 所以呢去到呢度呢变成咗一个几迷嘅状态啦，即係话究竟而家呢个 Bigelow 嘅地方、 嗯、哼 究竟係点样呢，个研究係点呢， 但佢而家依然係属于 Bigelow， 而家依然但 up to 到嚟到呢一刻嘅资料呢显示呢呢、這个 Skinwalker Range 或者叫 Sherman Range 或者叫 Gorman Range 呢一个咁嘅牧场咧，仍然系属于 Bigelow 所有嘅、 嗯， 仍然系属于个研究啦。佢删咗个 NEET 咧，系咪代表里面冇科学家咧？我相信唔系嘅，我仍然相信佢里面系应该有科学家啦。你 可能我开个第二个组， 佢唔公开出去啫， 公开冇人知啫。 就嗱，即嗰件事可能有啲朋友唔明点样，你删咗网站啦，你冇你对外唔承认的。其实就等同 CIA， 而家仍然系会有一个叫做 control remote viewing， 去做呢个咁嘅遥视嘅工作嘅。 系啊系啊。 但系因为佢呢样嘢属于一啲古灵精怪，即系我唔可以叫古灵精怪， 另类 另类啦，或者系 supernatural，、嗯、即系超自然嘅研究咧。佢到而家佢 CIA 系 shut down 咗 control remote viewing 呢个部门嘅。 嗯哼。 但是其实他仍然是依赖着他们做事，只不过对外公布就说我删了这个部门，因为他 现在没有这些东西了， 没有这些东西不可信的，他删了这个部门、嗯、但其实现在去到现在仍然是有亲自是有一些在以前美军教 control viewing 的一些博士，譬如先前 UFO conference 的博士 Dr. Surreal 是亲口跟我说其实到现在仍然 CIA 都是依赖着 control remote viewing遥视嘅系统去睇一啲敌方嘅情报啊，咁、 嗯、 即系话咧，美国政府惯用咗一样嘢咧，就系话我拒绝或者我删咗呢间公司，表面上睇好似乜嘢都冇，但系其实个研究系继续紧嘅。咁、 嗯、 所以 NEET 其实呢个地方 NEET 入边咧，仍然系有科学家喺入边进驻，系进行紧一啲研究。嗱，当然去到后期咧 ，NEET 一路先前系出好多报告噶嘛。或者好多嘅研究報告啦，佢嘅如果大家上到去有兩個網站，我陣間介紹俾大家聽，一個叫 Skinwalker Range 嘅 .org 啊 ，O R G 啊，係其實而家大家係去到呢個網站睇到呢啲資料嘅嚇。嗱、嗯，佢哋曾經 NEET 係公布過好多嘅 paper， 係網上都 download 到嘅 PDF 嚟嘅。 嗯 佢嗰啲 paper 當然佢唔係淨係研究 Skinwalker Ranch 裏面嘅，佢會研究其他好多地方外面嘅，即其他嘅超自然嘅檔案 現象啦。 佢會研究跟住會公布嗰啲 paper， 但係近呢幾年咧已經停咗，冇再公布啦，已經。 哦， 即係佢就覺得 OK， 佢哋研究咗嘅佢哋收埋咗嘅。嗱，佢哋研究嘅報告包括有啲咩咧？一啲叫 crop circle， 大家知咩啦？麥田圈。 係啊，係啊。 但是冰上高的 crop circle 呢大家就未听过。他们有些发觉在冰上高突然间有一个圆形的物件、 嗯、 一个圆形的圈在冰上高刻了在这里。 好像个煲盖冚完它。 它直接刮出来的、那个嗯、但又不知道怎样来的。他们会发觉突然间会发觉在它 Skinwalker Ring 出面突然间有一些很巨型很巨型的三角形的压痕在它泥土上高。嗯，佢形容嗰个压痕系有九吨咁重嘅压力，先至可以压到嗰个地面系凹咗三寸嘅、 嗯、 一个三角形， 嗯嗯、 即系一个巨型嘅三角形嘅嘢。好，佢形容系九吨咁重就压低咗个地，嗰啲泥土压平咗三寸咁深。 嗯、最简单可能系一条三角形嘅柱，一条三角朱古力咁型嘅嘢，但系九吨重嘅， 或者系一只三角形嘅 UFO 都唔奇。啊、即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压平了出面那些地。即是说其实现在应该就会继续在一边研究。只不过这些资料呢就 sorry 了，他不会对外公布，因为已经资料全部就已经上了 去美国军部或者是美国政府或者是秘密影子政府后面研究的那班人。 嗯。 喂，其实真的有机会我真的想去这个地方。即是你不用什么爬一爬入去行几步路看看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有嘢电我是不是有啲咁嘅嘢发生喂，但呢个地方系唔系难去㗎喎，即系佢唔系 Area 51咁时候写明你入去会有人扫射你呀、啊、入去会即系必死无疑，佢冇㗎喎，佢门口就写住 keep out 一个牌㗎喎、嗯。 我喺度諗緊一个脉路，諗一个脉路，因为其实最初呢个地方有嘅系一啲古灵精怪灵异事件嘛、 嗯、 即系 Skinwalker 啊、水怪啊等等呢啲嘢㗎。 嗯， 估计嘅就会唔会系我估嘅啫。 嗯， 你已经讲过呢个系个山谷嘅地方啊。 嗯， 会唔会一个地理环境造成佢呢度唔知点解产生咗一啲portal？ 嗯，个空间系啦，一个隧道， 一个隧道系啦，将一啲异空间嘅一啲生物， 嗯， 或者能量，其实未必系直接系只生物，可能系一啲能量传咗过嚟呢一边。 嗯， 好啦，我哋某一啲。本身在这里的生物、 嗯、 美国都有狼的、 嗯、 它可能 影响了它， 是影响了令到它变成这些神兽。 但是你怎样解释一些这样的个案，包括有个个案是有个女人揸着车、 嗯、 经过 Skinwalker Range 附近的地方、嗯、即是附近的地方在车上揸着车，他将个 BB 仔呢就摆在车后面的座位，即是、 嗯、 你知道你不可以摆前面的嘛，犯法的嘛， 的嘛 一定后面 baby seat 的嘛，他就揸着个私家车一路在一条公路那里行的时候、嗯、他是说他去报晒警，他说直情是突然间揸着车发现有一只物种，他没有形容过什么物种、 嗯、 总之类人类的物种，但不是人来的、 嗯、 是个速度是跟他的车一样那么快、 嗯、 是在他的车旁边那里跑住，即是好像看海洋公园那些鬼谷那些广告那样、嗯、突然间个人在旁边那里跑步，但是跟住他的车那么快，还要是他揸紧的车的时候开了他的车门，想伸着手又想捉他的 BB、啊 嗯、 即是吓到那个女人是要立刻报警，是震晒全部呢啲都系喺 Skinwalker Range 附近，或者呢个 Bottle Hollow 呢个水塘附近所出现过呢地方。 我啱嗰个推算咯，估计嘅啫，即系亦都可能真系有啲生物由嗰个 portal 度过到嚟，又或者可能呢个 portal 本身系唔系好稳定嘅，可能今日佢传紧嘅系 A 空间嘅嘢，听日可能接通咗 B 空间，咁所以可能日日都有啲唔同嘅嘢喺度出现。 嗯、 好啦，呢个可能系最初嘅原发点嚟。 嗯， 好啦，咁跟住开始有人研究嗰阵咧，就越整越烦啦，即系越整越多嘢啦。 嗯， 好啦，咁你当多其他唔同物种喺度嘅时候，咁啊自然会有啲即系叫做混乱指数啊。 嗯， 好啦，咁你可能产生咗某啲事故。 嗯， 好啦，而啲事故到最尾就要由美国政府可能出面，然之后揾阿小夫人嚟帮手，先可以揿得住。 即系呢个系我同你嘅 估 计啦， 估计一估嘅啫吓，即系阴谋啲咁估，因为即系我哋之前嘅几个 case， 我哋研究翻，好似美国政府同小夫人都几熟嘅喎， 嗯 吓、啊，好啦，咁小夫人搞掂咗呢件事之后啦，咁美国政府就要同呢位即系 billionaire 倾下偈啦，喂大佬，我出咗面同你家人呢件事， 嗯 ，OK。你又知道咗我哋啲秘密啦，吓，因为要小夫人出面啊嘛，吓呢啲嘢美国政府唔想其他人知噶嘛， 嗯， 咁嗱，不如咁啦，大家有路行， 嗯， 我揾你帮手，同我即系、做咗个表面功夫去同我遮晒呢啲资料，我唔想出边啲人讲、好啦，咁但系所有呢啲嘢我就俾晒你做， 嗯， 咁就你又好，我又好， 嗯， 啊。我又唔想咁样衰，你又可以搞掂件事。 我觉得呢、這个只系其中一个估计啦，即系点样都冇可能去肯定到，除非佢将呢事件公开啫。但系你知呢个公开系好难噶嘛、嗯。其实仲有啲古仔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仲有少少时间啊。咁佢有啲古仔好过瘾嘅，佢话曾经试过有一对父子，佢同埋阿爸爸就经过呢度。嗱、呢个男仔系亦都系好献身研究 skinwalker range， 但系佢即系隐瞒身份，将个报告抌过上嚟嘅。咁佢就话佢试过有一次就系喺冰天雪地，即系冬天嘅时候。 冬天时候， 咁佢就揸架车咧，就见到远见到有一个女人咧，佢见到系个女人嚟。嗱呢啲故差唔多鬼故咁样啊，佢见到有个女人咧，就喺远嗰度行紧。咁佢见到喂一个女人咁冰天雪地都好冻㗎嘛，咁佢就諗住停低架车，就諗住即係问佢喂你需唔需要载你一程呀、咁样。 嗯，好正 常啊。载你一程需要好正常啊。咁佢问佢嘅时候，咁嗰个女人就即係停一停步咁望一望佢啦。咁佢形容呢其实佢睇唔到佢样㗎，因为佢啲头发好长同埋出面好大风，佢形容系一个地拖头啦。一个地拖头咁嘅头发啦，咁佢就话同个女人讲喂、你上车啦，上坐后面啦，我哋载你一程去边啦、咁佢形容个女人咧，系慢慢喺雪地嗰度行过嚟佢架车、去到佢嗰个叫 pick up truck， 即系嗰啲后面有个斗嗰啲车仔咧，跟住咧就去到咧就想开道门嘅、但去到佢车尾嗰度一开道门嗰下咧，跟住个女人突然间嘣一声闩翻埋道门，跟住咧系转身咧跑咗去个丛林、那个树林入边啊！但系佢话呢度地方，佢哋经过呢个地方无数咁多次，根本呢度地方冇人住嘅，但系点解呢个女人会？冰天雪地出面好冻，会跑入个树林入边，跟住消失咗，唔见咗嘅。嗱，亦都系喺 Skinwalker Range 出边嗰条路出边发生嘅事嚟嘅，即系佢条路个入口就喺条路嗰度啦，但系条路仲通去其他地方噶嘛， 系一个公路嚟噶嘛， 即系有其他人系会经过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佢就直情就喺出边就见到有呢、 个 Walker Range 嘅外皮啊，边 已 经见 到有一啲咁，佢话直头形容佢当时形容呢个女人系鬼嚟嘅。是一个女灵体嚟嘅，但佢又唔系，佢开到车门，佢开到车门，佢闩到车门嘅，但系佢就捐咗去个草丛入边就唔见咗，即系呢啲咁样嘅硬古灵精怪、硬奇怪嘅嘢咧，都不断喺度发生，所以其实我真系好想走一转咯。 嗯，即系有机会，其实如果可以去嘅，真系望下喺个边皮揸车经过都好。 系啊，我觉得几有趣啊，几正啊。好啦，咁啊，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分享咗呢个叫 Skinwalker Range 呢个地方啦。咁其实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睇翻嘅，介绍翻俾你睇。呢、个网站叫 Skinwalker Range 嘅 .org， 咁咧你入边咧揾到好多资料，佢入边有啲其实有啲 PDF 嘅档案啦，系将所有嘅目击个案，有啲目击个案都摆出嚟啦。个地图喺边度啊？有个 forum 可以讨论啦，甚至有相嘅。佢曾经有一张相咧，系影到 Skinwalker Range 里边咧，系有一只好似野狗或者一只狼咁样嘅，嗰只嘢好怪嘅，红红地色嘅，系成只野狗系影到佢企咗喺个农庄入边嘅。究竟呢只系咪就系传说中嗰只即系中枪冇事即系 嗰只神兽狼啊？ 神兽狼啊，定系哦无普通嘅豺狼啊、野狼啊咁样咧，冇人知道。但系嗰只狼睇落咧就唔系细只嘅，都好大只嘅一只狼嚟嘅。即系佢侧边有嗰啲草丛咧，嗰啲矮树丛咧，你睇到呢只狼好大只嘅大佬。咁佢有一只咁嘅，有张相片系影过出嚟啦，有啲 UFO 嘅神秘光嘅 video 出现过啦，即系喺呢度入边啦，成个 Skinwalker Range 里边嘅时间线，即系几时边个时间去到边段时间出现嗰啲咩情况，佢哋写晒出嚟啦。甚至里边有啲其他嘅故事，我哋分享唔到，因为实在太多资料啊。 喺入面都有埋呢啲古仔，大家可以上网睇呢啲古仔啦，睇晒入面所有嘅呢啲嘅个案里面有晒相片俾大家，有埋图画 啦， 甚至呢一个 Skinwalker Range 里面有边啲人 involve 过，包括正话讲个 Robert Bigelow 啊、John B. Alexander， 甚至有其他咩？喂，有趣嘅有啲就系国安国家安全局嘅人都 involve 入去 嘅。我又好奇怪，点解 John B. Alexander 会咁直接讲呢件事？ 佢冇嘢唔可以讲嘅，因为冇啊，我讲咗俾你听咪讲俾你听，系啊，我系搭桥咯。但系点解要搭桥咧？佢唔会讲到出嚟嘅，佢唔会讲出嚟点解有呢个咁嘅情况。总之 ，S K I N W A L K E R R A N C H dot O R G， 大家就去呢个网站咧，就可以揾到里面所有嘅嘢。甚至如果大家有兴趣上去呢个 YouTube， 可以揾打呢个 Christopher O'Brien 咧，亦都可以揾到佢一啲嘅访问。甚至你去 Coast to Coast AM 咧，其实你都可以听到佢有几集系讲紧呢个 Skinwalker Range 嘅资料。 嗯哼， 唉，冇戏啦，今集系咁多 四节啦，呢一集 四节啦已经。好，下个礼拜继续 MG 十三，今日唔该晒阿毛， 唔使唔使， 好，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